安排的时间和地点，中方尊重主办方的意见，但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直至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偏东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577点，下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43点，下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2，加元1.27，人民币6.441。英镑兑美元1.381，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29美元，卖出18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索马里，全球贪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内战、海盗，再加上恐怖组织的游轮，令这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际社会每年投放的援助数以亿美元计，但真正受惠的当地人又有几多呢？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索马里混沌的国度》，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都系二咁啊，几好啊，咁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咁啊，天气咧都开始由前一两日啊，咁啊都有太阳高高挂，咁啊去到咧就系今天嘅时候啊，见到雨水都会慢慢开始多噶啦吓，咁啊嚟紧咧呢几日啦，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啊，都系有雨水嘅。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留意住天气啊，开始有啲微妙嘅变化。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翻工翻学嘅朋友，可能有啲已经咧，即系喺远少少嘅地方翻学翻工嘅，都已经咧要哇，起身，可能已经咧就出门口。特别如果你翻早更嘅话咧，而家都可能坐紧车，甚至乎会唔会好似我咁啊，都已经咧就抵达咗公司咧。几个同事喺度准备谂下，喂，不如一阵间咧食个靓早餐，食啲乜嘢啊咁样，一齐嗌呢啲快餐店。快餐店你最中意食嘅咩早餐？我自己比较常中意咧，譬如鱼柳类嘅，咁啊好似健康啲啊吓。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人生总系有好多唔同嘅关，我哋咧就系要闯嘅，关关难过，关关过，成日都听噶啦，喺我哋心入边。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位英雄，这个英雄可能就是好像成日对教科书所讲，会不会就是你心入面啊，譬如以前父母的一个印象，令到你觉得哇那一种的感觉呢就是最英雄。好难呢就是说真的将这个的电影世界英雄人物呢就放在这个现实生活入面的，那我们怎会有人懂得发死光，不会的嘛。那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呢，往往就已经可以成为其他人心目中的英雄。正如而家正在咧，就系譬如全运会咁样，或者之前嘅奥运，都有好多咧就系运动员，佢哋做得相当之出色。其实佢哋喺好多人心目中，亦都已经系英雄。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喺你嘅界别入边揾到一位咧？啊，有英雄嘅好处系啲乜嘢咧？心入边有一个英雄，即系你有一个榜样，你有一个模仿嘅对象，佢亦都可能喺你人生入边成为咗你嘅界线，成为咗你把尺之一。在你的人生的一些很多的基准啊，很多的准则啊，很多的很多的规矩啊，那他呢会是你心里面那把尺的。今天你不妨将这位英雄呢就想一想啊，他有些什么做得好的，你可以去又再将他发扬光大。在你身边又有没有一位的同事朋友，或者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位明星，不紧要的，只要他有一些好的地方可以俾你列为英雄人物嘅，你就好好地当系一个榜样，学习下，增进自己各方面嘅能力啦。 自问集于一身，天真都可分一杯羹，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前往不回眸，气度一生 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不少人都以为只要定期清洁耳仔就可以保持卫生，不过最近见到报道，有医生就说如果用错了方法来清洁耳朵，可能会令到耳垢越推越入的。有一位听力专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就分享了自己帮病人看病的过程。最近他帮一名患者诊症的期间，得知到对方经常都用棉花棒来到撩耳仔，而且平时还经常出现耳鸣或者是觉得对耳仔好像塞塞地的感觉。看到影片，他用一些吸力的工具将患者塞满了耳道的耳垢吸走，跟住还用个钳拿了两块长约两厘米又黏又硬的大耳垢出来。看完这条片之后，这一位听力专家就解释了，其实用棉花棒来撩耳仔可能是会将耳垢越压越实，慢慢就会形成了贴合耳道的形状。在影片里面见到这位听力专家取出了耳垢之后，还发现有一粒有棉花棒形状的压痕耳垢，那就证明真的是由棉花棒压实的了。另外也有一位药剂师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其实真的不建议大家用棉花棒来撩的，因为这样就会将耳垢推入了耳道的深深处，有机会造成耳膜不适甚至破裂的。而且耳朵其实是需要适量的耳垢来做保护的，因为这样就会令到耳膜免受细菌的侵害。原来每隔一段时间耳垢就会自行排出耳道的。有本港的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就说了，耳道的真菌其实是非常之多的，所以真菌感染亦都非常常见。主要的症状就包括了痕痒、流脓或者是耳鸣。如果长期都没有处理的话，可能甚至会搞到耳膜穿窿，影响听力的。他亦都有提到有几大常见的耳朵真菌感染成因的。首先就是游水之后耳道里面存有积水了。 咁又系，好多时游完水之后，只耳仔都会觉得入咗水。如果唔揾毛巾索干，又或者掟翻啲水出嚟嘅话，咁就好大机会受到感染噶啦。其次就系我哋用耳塞或者耳机之后，并冇清洁干净，可能就会连同耳机上面嘅灰尘同埋细菌一齐摆咗入耳道咯。第三就系用助听器嘅人士啦，佩戴助听器嘅时候都有机会连同埋灰尘细菌一齐摆咗入耳道噶。无论如何，有清晰嘅听力咧，先至可以感受到呢个世界唔同嘅声音。无论系朝早踏出室外听到嘅雀鸟声，定还是系嗰一个你好讨厌，朝朝早都会吵醒你嘅闹钟声。如果你冇好嘅听觉，呢啲声音分分钟就会喺你嘅世界里面消失噶啦。不过最重要嘅就系一定要保持清晰同埋良好嘅听觉，咁样先至可以朝朝早都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噶嘛。 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咁啊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上白石文哥嘅天时，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华佗咧就系东汉末年杰出嘅一位医学家啦。有一次，好多嘅官员都喺度讨论啊，邀请咧华佗同其他嘅医师一齐咧就过嚟诊症啦。发觉咧，每一个人啊，对于病咧的而且确有唔同嘅解说。有其他嘅医师咧，就为一众嘅官员就喺度诊症嘅时候就话到啦，大家最近可能受到风寒所影响，不如咧，可能要将呢啲嘅叫做湿毒啊，我哋射咗佢。华佗望一望之后咧，又喺度话啦，的而且确咧受到风寒所影响，不过大家可能咧需要一种叫做发汗嘅药。令到大家嗰啲嘅叫做湿毒咧，由汗腺嗰度排出嚟。中医嘅嘢，我 色鬼咩？但好多好多嘅叫做当时朝廷嘅一啲嘅官员咧就话到啦，哎，我哋都有头痛，而家两个嘅处方点算呢？佛陀再望一望，的而且确咧，两个嘅处方都有自己一种医治嘅方法，按照住唔同嘅人一啲细微嘅情节，去到咧就系微调佢哋嘅药方。药方本身系冇错嘅，咁但系喺一啲叫做对症下药底下，针对翻特别嘅事情，就需要微调佢哋嘅药方啦。有部分需要解决的方法由内至外，有部分虽然都是受到风邪所影响，但是就要由外至内再调适下。治疗的方法原来都可以千变万化。经过华佗微调之后，所有的处方都可以大派用场。很多的医师都觉得华佗为什么称之为华佗呢？就是这个原因了。每一种的程式都可以稍作微调对症下药，大家都会觉得能够将自己写出来的配方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极点。华佗都说最紧要服食这些药方之后，大家的病都可以好。对症下药就非常之紧要的。对症的意思即是说根据患者的病情去到开一些处方，是针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做一些恰当的处理。今日当我们面对很多工作上生活上困难的时候，你又会不会只是死咕咕想到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会不会对症下药去到想一下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磨陷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总福气，余为 半钟之前，理性与任性之间，佢 Ega 江海嘉。 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身处广东省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今日可以透过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时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是每日各1000个。来港易入境人士到达香港，需要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认可的机构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其中第19日必须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撤军问题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民主同共和两党多名参议员都指责拜登政府情报失误，撤离政策同计划都失败，令美国失去公信力，并令到阿富汗陷入混乱，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布林肯为撤军情况辩护，指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去年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令到今届政府撤出阿富汗时被绑手绑脚。美方曾经要求阿富汗政府部队制定计划防卫主要城市，但计划并没有承认，反而阿富汗政府同军队败走的速度之快，出乎意料之外，改变了整个形势，最终令到塔利班再次接管阿富汗。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原定获得英国国会亲中小组邀请到国会举行会议，但被临时拒绝。会议原定星期二在国会举行，但下议院议长贺立新表示，收到施治安等几名曾经为新疆人权发声而被中国制裁的国会议员来信，指有关邀请应该受到谴责。何立新解釋，如果對部分國會議員的制裁仍然有效，邀請中國大使到國會的做法並不恰當。他和上議院議長都認為會議不適合在國會舉辦。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在網站回應事件，表示活動安排的時間和地點，中方尊重主辦方的意見，但個別英國議員出於個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是可耻亦都是懦夫之举。欧洲联赛冠军杯 F 组，英超曼联作客瑞士年轻人，1-2落败。曼联上半场13分钟取得领先优势，葡萄牙组合的合作班奴费南迪斯交出助攻，协助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领先1-0的一球。不过曼联的云比沙卡35分钟领红牌出场，曼联余下时间10人应战，下半场中段已经被年轻人扳平1-1。补时阶段5分钟被年轻人的美国籍前锋希巴切烏攻入反超前的一球，年轻人以2-1的比数令曼联今季欧洲联赛冠军杯首战落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六安酮即是 K 仔，它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三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慢慢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2010嘅9月15号啦，咁如果系夏天嘅话咧，咁啊而家都日上三竿噶啦，即系太阳都晒到好厉害噶啦，咁啊而家唔知道系唔系都系咁晒咧吓，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阿 Kitty 啊，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晒唔晒啊？而家太阳出嚟未？因为我翻工嘅时候咧，由啱啱开始见到日出啦，到而家。翻到嚟公司咧，都仲系天黑噶，可能而家都已经慢慢光系嘛？ 而家就慢慢光啦，但系就未话晒嘅。我谂佢出紧嚟啦。 嗯，系啊。咁啊，太阳伯伯都要 warm up 嘅，慢慢嚟啦。 系啦、啊，我想咧讲下我寻日咧又去玩双截棍，所以今日好攰。 我有见到啊。喂，难唔难玩？我想问一下。 昨天其实是我第一次认真玩的，为什么我又去了呢？回想回好像年龄两年前啦，即是做敏感时刻的时候呢，不是有个环节叫做有种类看 的。是啊是啊 是啊。其实我都有去过那里呢做访问，试过即是半个钟啦，即是体验这样试下玩啦，那都隔了很久啦。咁啊咁啱呢，我有朋友话想试下玩喎，咁我咪介绍佢去陪埋佢去囉。 咁啊， 咁琴日咧就系、是、认真上一堂一个钟，难唔难咧？我又觉得唔算好难，即系点讲咧？而你一开头咧，你总系都会学到少少，望落去好似咦 OK 喎、哦，好似玩到下喎、哦、咁样。咁、但系你要将佢个速度较快啊，或者要好顺咧，咁当然就要落好多苦功啦。我觉得 我都见你有板有眼嘅，你系一路喺度玩呢个双截棍嘅时候，系咪一路？ 口噏噏咧，系咪噏紧？ 你系咪见到？ 系啊，咁清楚点会见唔到啊？啫， 系因为咧，寻日阿老师就好啦，咁啊，第一堂俾你哋学一套李小龙咧最经典嗰一套即系嗰套嘢啦，咁样咁啊，佢其实有啲步骤噶嘛，咁啊教你一二三四，即系发左、发右、发前、发后啊咁样，咁你要记得，即系好似跳舞咁啊，有啲 step 咧。 嗯 咁所以你見到我嗰條片咧，我都自己喺度口噏噏咁樣，發後發前發後後兩下前兩下咁樣，咁就其實老師都教得好好，因為佢會令到我哋有少少成功感，即係起碼好似做到一套嘢出嚟咁咯，或者起碼有一啲招數咧。是你可以好快即是学到个形状嘅，咁当然就唔係第一堂就一定做得好或者好劲咁样啦。咁但係呢，我觉得呢啲就要返到屋企之后自己再练啦。 哦，但李小龙嗰个耍双节棍嘅方法呢，係有特定叫做李小龙 style 㗎，定係其实玩双节棍就係呢种风格咁样㗎？ 嗱，佢尋日老師講話教我哋嗰個 step 咧，我叫做或者嗰個套路咧，佢就話啊係李小龍好經典㗎呢個，咁我諗可能有一啲係佢自創嘅，或者好多時候譬如你睇戲嘅時候，佢都係有呢幾下嘅動作嘅咁樣，咁、 哦、 你就學咗幾下動作先啦咁。 哦，即係特別係李小龍式嘅。 係啊係啊。 都幾得意喎呢個，有冇諗住繼續長學落去啊你？ 我有少少想，我諗住都學多幾堂，再即係學多一個月，再睇下點樣。因為咧，我覺得佢好處就係，因為你左右手咧其實係會交替噶嘛， 嗯、 即係你發完右邊，跟住你就有啲動作將支棍咧發翻去左邊，交翻去左手。咁我覺得其實兩邊都訓練緊自己個腦袋咯。 嗯。 即係你用你個腦去控制你個四肢㗎嘛，咁、 哦、 你其實好少平時通常你寫字用右手或者你拎嘢用右手，你慣咗就係咁㗎啦嘛。咁、啊、但係呢玩呢個雙截棍呢，有時你就要即係左右手互相去交替，跟住你隻腳亦都可能會有前前後後啲配合咁樣啦。咁、 嗯、 我覺得都鍛鍊到平時一啲用唔到嘅肌肉啊，或者訓練下腦袋咯。 嗯，佢係一個 course 嚟㗎，呢個即係佢可以長學嘅咁樣。 可以長學㗎，係啊係啊係啊、嗯，所以尋日我就係去體驗咗一個鐘啦。咁我覺得、啊、即係我同我朋友都話，OK 喎、哦，可以再繼續試下喎、哦。咁希望我可以學多幾堂嘅時候，真係有板有眼啦。但係我相信咧，佢其實都係一級級咁樣上嘅。咁、 啊、 如果你真係要話好叻好精啊，咁梗係數以年計啦， 係啊 係啊，十年計啦。 有冇 cert 考㗎呢啲？因為佢你頭先話佢應該一級級上嘛，咁應該有 cert 㗎。 我見到佢有幾應該有幾，因為我見到佢有啲帶嘅直頭，即係喺嗰個管嗰度咧，佢有啲唔同顏色嘅帶，即係好似油道嗰啲咁樣樣咧。係啦，咁我相信係應該係有得考試嘅。 哦，我覺得如果雙截棍咧，佢唔係用帶啊，即係譬如空手道嘅油道咁係黑帶嘅。如果佢係用譬如唔同顏色嘅雙截棍 嘅， 係啦，又或者用唔同顏色嘅背心。喂，咁得意好多喎、 啊！系嗰件衫应该系黄色先系最正喎、 啊。系啦系啦系啦。 个棍咧，其实我寻日见到有啲其他同学仔即系玩咗好耐，好劲嗰啲咧，有啲系有灯噶。 哇，咁咪好靓！如果夜晚咪好靓。 系啊，一路耍咧，佢一路会着灯噶。咁同埋好似系有啲变色噶，我见到即系嗰啲灯咧会转颜色噶。咁我谂呢啲表演就会超级好睇咯。 喂，中秋节咧，我 又系真系几似喎。 系啦，喂，如果中秋节有个 friend 识呢啲，真系无敌、啊。你个 party， 你咁你快啲跟我学几堂，跟住走落去公园嗰度啦。 系、哦， 我包你好受欢迎啊！ 摆多个铁罐喺度。嗱，中秋节仲有个月饼盒喺度，有冇用啊？有用啦，一路耍双截棍，摆个铁罐喺地下。 跟住人哋会摆啲咩落嚟咧？ 随心咯，月饼可能。 月饼咯，可能系。 系啊，几好啊！呢个有得学喎，喂，真系教我几下都唔得。你有冇棍喺屋企噶？ 我有啊，我有一支棍。 喂，拎嚟玩下一阵间。 好好好好， 拎嚟玩下。好，一阵见啦吓。 好，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 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2021年嘅9月15号，咁啊嚟到早上6:44，出边28度啦，相对湿度83%嘅。咁啊，中国嘅哇全运会、哦，全国运动会咁啊开幕啦吓。啊，全运会系点嚟嘅咧？咁啊，当我哋而家听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喂、哎，哇，原来喺呢一个嘅2025年啊，咁啊第15届嘅全运会嘅时间啦。咁啊，广东省啦、香港啦、澳门啦，咁啊，亦都咧就会联合举办呢一个嘅全运会嘅。啊，睇翻咧，咁啊，全运会啊，就系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咧去到主办嘅，咁啊，以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等等唔同嘅单位啦，去到协作嘅，亦都咧就系啊中国吓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嘅综合性运动会。其实这个的全运会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即是跟奥运都是一样。喂，为什么今届哇又奥运跟住又残奥然后又全运会是这样来的。所以呢都看新闻的时候说到有些选手呢这一个月里面参加的比赛项目相当之多。每4年举办一次的全运会一般来讲呢都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的一年呢去到举办的。不过呢咁奥运迟了一年啦。咁所以咁啱呢喺2021年嘅时间就会奥运残奥同埋全运会呢就一次过呢就举行晒。喺1950年代嘅时间啦，咁有一个叫做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嘅口号底下呢，咁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成立10周年为契机，咁就係以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啊，咁就喺呢一个1959年啊9月13号嘅时间喺北京工人体育场呢就开幕啦。咁自1984年啊中国组团参加夏季运动会之后啦，由第五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就成为了选拔奥运选手和练兵的重要机会。很多的国家队的选手都是先挑战了全运会，肯定了自己的实力就会被国家拣选，然后就出战一些国际的比赛。前9届的全运会都是由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三地就轮流举办的。咁啊，2000年12月嘅时间，中国国务院啊，咁啊，亦都咧就系取消咗全国运动会就由北京、上海、广东三地轮流举办嘅限制，允许有条件嘅省啦、自治区啦、直辖市申请咧就举办全国运动会噶。所需嘅经费咧就主要由承办嘅全国运动会嘅地方，人民政府咧就自己咧就准备噶。咁中央财政咧就会给予一次性嘅定额补助。咁我哋都相当之期待呀，到底呢即係喺睇睇返第十届嘅时间就已经去到江苏省啦，第11届就有山东省呀、辽宁呀、天津市呀、去到呢就14届嘅时间，咁喺9月15号呢正式开始呀陕西省。所以剛才也都讲过啦，咁去到2025年第15届嘅时间呢就会由广东省啦、香港加埋呢就係澳门一齐呢就联合举办全运会呀。到时呢又会掀起一股呢就强劲嘅运动热潮，因为呢就是全国嘅运动最好嘅运动员呢都会嚟晒香港㗎啦。所以呢哇你諗住参加唔同界别嘅运动会嘅时候呢，每一日都记住坐言起行，做好每一日简单而有效率嘅训练嘅话呢，咁边个运动会你都可以去参加啦。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才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扬，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失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好 过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第一億次細胞分裂啊！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崔傑彤。 我想學整靚味，可以點？ 聽晨光第一線啦，崔神廚房幫到你。 想聽藝人訪問呢？ 娛樂崔智友會同佢哋傾偈噶。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聽？ 如果你聽過鍾意，歡迎你日日都聽。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崔潔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电话侧边已经打通咗俾个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喺度，系咪啊 ，Circle？ 你好啊，喺度啊。 早晨啊，有啲咩减压锦囊啊俾我哋咧？ 今日有少锦囊系咪啊？咁咧，我觉得其实好多方法咧都可以帮我哋喺急速嘅即系呢个城市度生活嘅时候咧都帮帮手啦。咁、今日咧不如讲。即係一啲小點啦，大家都容易記啲，唔使話係咪好深刻嘅，即係好深奧嘅一個方法嚟嘅咧，減壓其實唔係嘅，一啲小嘅點子咧，其實都可以幫自己調整心情。我成日都話，我哋一方面講減壓啦，其實另一方面其實點樣調節自己嘅心情咧，其實都係幫到手嘅。好啦，咁我哋不如先講第一個啦。咁咧，第一個咧就係我哋點樣打造我哋嗰個好心情啊？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我一諗起咧自己搭車啊，朝頭早咧即係翻工啊，搭車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尤其是係搭鐵路咧，你會個人咧都會受影響嘅。即係無論你可能出門口嘅時候咧， 其實都 OK 嘅。但你一見到好多人咧，我自己啊，一見到好多人咧逼起個車廂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麻麻地嘅狀態嘅。咁點樣幫自己打咗一個好心情咧？就係你可以幫自己聽一啲音樂啦。咁我其實見到車上面成日都好多人咧聽住音樂嘅。如果有位坐啦，或者揾到個位企舒舒服服嘅咧，我都會戴上我嗰個嘅耳筒啦，揀、一首自己嘅音樂咧。我直情有時捉住扶手啦，就會眯埋眼咧，去投入喺嗰個音樂嘅當中嘅。因為呢個是你自己可以幫自己打造好心情，無論你喜歡聽不同類型的音樂都好，你可以在即譬如車廂啊，或者搭緊巴士啊，都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動作，令自己那一刻可以舒緩一點， 是即是有自己的一個空間，就算是人多擠迫的時候，嘗試營造一個呢就是個人的時間，即等同是爭取 me time， 是不是 都是的，因為呢我有時候會播一些法式的那些很輕鬆的音樂呢 看你不出喔、 那些呢即你會好似系咪好大嗰个反差？但系你个心情咧，突然间会啊，即系等于你突然间听嗰啲咧夏威夷音乐啊，一个好挤拥嘅车厢，但系听下呢啲音乐咧，其实都系帮到手嘅。咁但系当然你睇下自己嘅喜好啦，呢、這个就系我 Sugo 嘅喜好，就系真系会听一啲法式嘅一啲好轻松，好似喺路边茶座一个感觉， 好似啲 cafe 啊 ，relax 心情嗰种嘅感觉、 啊。是啊，咁呢个嗱一个少少嘅感浪啦，可以揀一首你自己觉得可以令到嗰个环境有个逆转有一个改变嘅音乐喺个车厢中，或者喺一个你自己觉得需要插电嘅时候呢攞出嚟听嘅咁样囉。 好。 係啦，咁嗱第二个呢就係话朝头早呢做一个少少呼吸练习啦，其实之前呢集如果有听嘅话呢都应该学到嘢嘅。咁因为呢个点解朝头早呢就係、其实我有时起身呢返工啦，当然有时会起身我自己啦会唔想翻工啊，尤其是星期一。 咦，你呢个系七百万人嘅心声嚟嘅 ，Blue Monday 系咪？咁通常都要起身坐喺张床度咧，牛五至十分钟到啦，先至可以离开咗张床嘅。咁既然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朝头早嘅时候咧，做少少呼吸练习啦。嗱，之前有一啲嘅教咗大家啦，咁今日咧都可以，如果系屋企啊嘛，自己间房嘅时候咧，可以做一个再简单啲可以数出声嘅一个呼吸练习咧，就系即系你。你找个地方坐好啦，找一个舒服的状态啦，咁跟住都是用即鼻吸咧口呼嗰、那个嘅模式。 系咪就是之前呢你曾经提过嘅有几个嘅，一个咧就系、是、五八就系、是、吸五就呼八，另外一个咧系四七八， 四七八 吸四，然后就呼七，然后就呼八咁样嘅。 哇叻仔、啊，记得、啊。 梗系啦。 好嗱，今次有少少唔同咧，就系、是、我哋用鼻吸气啦。咁啊，當然係專注自己的身體咧，即係都係叫自己就係用一個即係意念啦，同自己講話啊，係放鬆嘅。然後慢慢呼氣嘅時候咧，我哋數出嚟嘅，都係有啲得意嘅喎嗰種感覺，因為你一路講住嘢，你一二，你係個鼻哥要停頓咗啦， 一二係 唔係呼吸，係啦，跟住但你慢慢數一二三，即係你慢慢呼嗰啲氣啊，透過你。讲呢个一二三， 哦，一路讲一路呼啊，即系一二咁，一路就一路讲一路喷多啲气出嚟， 好得意嘅呢个状况，即系个感觉。咁但系透过呢一个自我嘅练习咧，其实都可以帮我哋咧，即重新去即插翻个电咧，放松翻自己嘅心情啦，平稳翻自己的情绪嘅。同埋咧，你透过咁样去讲嘅时候咧，其实慢慢个人咧都会精神翻嘅，因为你个人瞓醒个状态咧，都系需要一啲即系。時間去 reset 啊嘛，咁同埋一朝早咧有一個咁樣嘅插電咧，我相信你出門口嘅時候咧係一定有唔同嘅狀 態。藉住呢啲叫呼吸啊，即係吐納啊，去到令到自己嘅身體吸多啲氧氣，咁個人咧又自自然有夠氧氣啊，精神啲啦，腦筋都醒目嗰啲啊。 係啦，聽歌、呼吸呢啲都係容易做嘅嘢啊。 係啊，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有冇第三個錦囊啊？ 有啊，就係、是、咧飲茶啦。咁最近咧，我咧就有飲一隻叫做國寶茶咧，又叫做博士茶啦。我唔知道小白有冇聽過啦。咁咧呢一個茶咧係因為冇咖啡因啊。咁、但係你話你揀選一啲花茶啊，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嘅推介嘅，無論係洋甘菊啊、薰衣草啊，其實咧呢啲都係令到人哋你聞佢香氣。亦都令到自己舒緩嘅一個方法，所以咧，如果即係講緊話突然間想去叉叉電咧，我都會沖杯茶嘅。無論花茶好啦，最近我揀應該我會揀呢個叫做即係國寶茶咧，因為裏面咧有一種嘅成分咧，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安神啊，係令到我哋嗰個叫做壓力嘅皮質醇咧可以降低嘅。咁當然呢個係佢寫嘅有嘅功效啦。咁但係我覺得輕鬆鬆飲杯茶。 香噴噴咁樣又即係可以唞一唞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叉電方法嚟嘅。 係咁啊，其中嗱今日介紹咗兩個啦，除咗吐納呼吸之外咧，仲有兩個，一個咧就係做一個簡單嘅好似小 me time 咁樣，喺人多擠迫嘅地方都可以聽一下一啲自己想聽嘅音樂啊。或者你喜意聽收音機神光第一線，你覺得聽完好開心，又可以聽神光啦。另一個呢就可以呢，就是憑著一些氣味，氣味真的很好，因為氣味呢可以保存住我們的記憶啊，又可以令到我們有一種輕鬆的心情呢由心底那裡呢湧上來，那都是一個好方法，令到大家呢在星期三的早上開始啊諗住攰啦，但又可以叉叉電的方法啦。 是不錯的。 好啦，唔該曬你 Seco。 拜拜。 Okay, 拜拜。 我是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偏东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上海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各项精选赛事及开幕礼和闭幕礼盛况。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9月15日起，港台电视32为你倾力播放。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神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很享受一个人做节目的吧，例如青春路上、冰岛阳光，当然还有周末豪花车等等。一个人做节目这一份的享受，不知道艾力感不感受得到呢？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哎呀，又升咗，咁唔得㗎喎。 升咗股票啊，唔係好事嚟嘅咩？ 佢讲緊佢阿爸嘅血压啊。我哋用緊一个遥距健康管理服务，长者可以定时定候量度健康指数，啲数据会上传云端，方便屋企人同埋医护人员遥距监测。 又好喎，如果多啲呢一类方便长者嘅服务就好啦。 梗係有啦，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神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大家，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8啊，扭开心机咁啊，啱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啊，梗系有晨光陪住你啊，个人先至够开心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咧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又陪住阿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做咩咁开心啊？ 我见到你笑容满面啊嘛。 系嘛，我戴住口罩你都见到、 啊。你口罩戴唔晒、啊， 啱啱跌咗落嚟啫。 哦，见到你戴得翻，剩翻少少鼻哥，你鼻高啊？ 鼻高啊，好彩咩？人咧鼻高冇乜所谓啊，千祈咧就唔好眼角太高、啊。 哦，当然啦，即系你都会咁样教小朋友啦，细细个开始，其实什么人我哋都要尊重。 系啊， 系我都系咁样谂。咁、嗯、啊，讲翻啲交通先啦。咁样咧就有呢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喺、嗯、油麻地嘅金粟街去翻广东道方向，咁啊近住庙街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而家介乎金粟街同埋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系封闭噶，留意啦，就系、是、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啦，医局街喺深水埗嘅，咁早几日噶啦，医局街同埋钦州街交界，由于有爆水管，咁交界位咧都系有啲封路嘅，咁啊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咧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而家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有车龙啦，排到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都去果栏嘅、嗯。 我记得星期一嘅时候咧 ，Toby 都有讲过喺深水埗医局街附近有啲标位就已经、即系停咗啊，要封一封唔用嘅。咁而家又有呢个爆水管，咁嗰度都行嘅时候都要特别分外留意咯。 系啊，因为咧始终都系啲修路啊，或者系爆水管咧就会影响到交通嘅。咁啊揸车朋友咧、嗯，虽然话有时有啲位置唔塞车啊，咁但系如果你听咗之后咧，到嗰个位咧去到有啲警觉性咧，咁就唔同噶啦，咁啊变咗会比较好啲咯。咁但系咧。我咧就啱啱收到 Toby 俾宗交通意外，我话、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一阵开始咧会有车龙噶，咁再讲多次位置，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噶啦。 嗯咁如果翻工翻落嘅朋友去到附近嘅时候咧，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咁啊，千祈咧呢啲时候就唔好遇到咁闷啦。咁翻工翻落咧都遇翻松少少。 系啊，尤其是系特别系话今朝要行呈祥道去荃湾嘅咧，咁啊要留意啦。希望快脆清理好，唔好阻住交通。 系啊，你个人咧遇时间如果太闷咧，个人就好容易急啊。 哎呀，我好唔中意，知唔知啊？ 好唔中意 啊！你同我性格都好啲喎。 系啊，即系遇翻松啲咧，个人个感觉咧会舒服翻啲。你谂下，如果你搭车嘅时候，哇，你上唔到呢班车，你就同老板讲，喂，我迟到啦，咁样 咁又唔得啦， 咁又唔得啦，咁你应该预早咪记班车咯，咁你咪他调啲，当喺出边食个早餐咩都好，咁系咪先？ 系啊，所以我哋嗰时翻电台咧，我讲咗若干年前咧，系真系有守则嘅，翻工咧系一定要你，例如你翻八点啦，咁你7:30最迟你要翻到嚟 嘅，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你全部都系要遇到好松嘅， 系啊， 咁同埋我自己嘅本身性格都系啦、我觉得啊，预翻多少少时间，宁愿去等人咧，你万一有啲咩中途有啲咩意外咧、都变咗可以松少少，或者突然之间。要做依样做嗰样咁样咯， 系啊，路面上嘅嘢好多突发啦吓， 系啊， 自己预松少少啦，各位听众啊吓，咁啊系时候出门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出门口嘅时候都要望一望天气噶，阿欧啊，出边天气点咧？ 喂， 你好啊， 小白， 听到好清楚啊，好清楚啊， 今日咧都要讲下天气，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蓝天白云咧亦都啊。睇得到啦，咁好認同你哋講喎，話出門口咧預鬆少少時間，因為睇到咧，喺廣播道嗰度咧，好多朋友仔咧先跑步後翻工，咁點解我咁樣覺得啊？因為佢哋都係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啦，可能卅零歲咁樣，咁你見到佢哋，哇，咁唔會唔使做嘅，除非爸爸勁落好多啦，咁但係我估唔會有幾個人都係咁噶，一個半個有啦，因為廣播道都好多跑手開始練跑啦，咁啊十月中就係呢個咧。全港馬拉松嘅賽事啦，咁再加上頭先如果你聽曬香港電台嘅宣傳聲帶，你都會聽到啦，哇！全運會咯、啊，咁今晚就會有個開幕、 開幕啦。 咁既然開幕啦，咁大家又可以咧繼續 pick up 翻嗰個做運動嘅熱情啊，同埋個情緒啦，繼續為到咧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啦。睇下今年啊，呢、這個全運會有幾多塊獎牌可以落到袋啦，咁就正啊嚇。咁當然。你会话喂，点解全运会有啲项目已经进行咗？系啊，有啲运动已经进行咗咁因为时间啦，同埋疫情嘅缘故， 而且有啲叫做比賽嘅場區咧，就唔係喺翻今次舉辦嘅城市，可能邊皮少少啊，咁啊早少少舉辦啦。所以你見到咧 ，Sarah 李慧芝咧都話已經先代咗啲獎牌落袋 啦，已經代咗。 係啦，咁啊開個好頭啊嚇，咁希望咧唔止李慧芝開個好頭啦，為到香港隊今日咧翻工翻學嘅你咧都開個好頭。顺头顺路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好嘛？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咁啊，天气都有变化，大家留意住啦。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啊，间中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咧就28度，相对湿度79%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候一齐上下堂，我哋嘅神。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啊，唔知点解呢一排咧，觉得咧可能系因为啲冷气有时吹住个颈嘅关系咧，第二朝瞓醒咧，好多时都颈梗膊痛啊。 即系呢个都系一常见嘅都市病嚟嘅，因为我哋而家嗱出边都仲系比较热啊，天气热啦。嗱，早晚凉咗，嗱出边比较热，一出一入冷气地方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啲颈好痛啊，或者咧即系转个头都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样，或者会好紧咁样啊。 嗯，咁其实系咪都属于瞓底颈咧？即系如果话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发觉条颈梗咗啊，转唔到去某一个方向啊，咁样 系啦，呢、這个就系瞓底颈啦。嗱，瞓底颈喺中医角度嚟讲咧，有一个嘅学名叫做落枕。 嗯， 咁就系乜嘢咧？就系、嗱，我哋咧转个颈嘅时间咧，我哋有两边嘅肌肉噶嘛，咁一定咧系一边放松一边收缩，咁先至可以咧个颈去转嘅。 嗯， 如果两边同时一齐收缩，即系一齐我哋叫痉挛啦。 嗯， 咁咧我哋咧就个颈就好硬晒啦，转唔到啦。 系，咁咧就叫瞓底颈啦。 我呢个就叫瞓底颈或者叫落枕啦，我哋一个学名啦。 系， 咁而咩原因呢？头先讲我哋两个肌肉咧，佢紧晒，紧晒又即系咩原因呢？就系、寒啊，受寒啊，冻亲啊，好似啲水咁样啦，水系液体啦，但系当佢受寒之后，冻咗就变咗冰啦，跟住硬刮刮噶咯。 嗯， 系啦，我哋个肌肉都系啦。咁如果咧，我哋咧个颈啊都系受寒喎，冻咗，咁就会紧晒啦。咁两边咧同时都收缩紧嘅话咧，就形成头先讲嘅落枕啦。 咁但系所谓嘅受寒咧，其实系外在嘅受寒，即系譬如好似我哋成日都听话老人家话，要围住条颈噶，如果唔系咧吹亲就会可能会紧晒啊咁。定还是系关我哋食嘅嘢入去，即系内在嘅寒气有关系咧？ 嗱，两样都有关系嘅。嗱，好明显啦，我哋咧出入冷气嘅时候，发觉咧啲冷气肥住吹住自己个颈嘅时候，都觉得哇，好似冻啲，会有啲唔系好舒服啦。 嗯， 咁我哋老人家点解会咁中意话保护条颈咁常提住咧？因为咧老人家年纪真系比较大啊，咁相对嚟讲咧气血比较弱啲啊，咁我哋个阳气唔够嘅时间咧，啲外在咧吹嘅冷气一吹落嚟咧，就好容易受寒咯。 嗯， 咁所以咧呢、這个外在因素系有嘅。 系， 咁而咧呢一、這个。落枕嚟讲咧，即系瞓底颈都唔限于老人家嘅，即系我哋有时后生嘅人都有。其实我自己试过，印象中十几岁我都试过嘅，系、啦，嗰排咁样咧，所以颈紧膊痛咧，如果好多时就系、瞓得唔好都会一个原因啦。咁瞓得唔好又点解？即系我听过瞓得唔好，一瞓醒觉就条颈又唔喐得啦，卡住咁样啦。咁系咩原因呢？因为我哋咧瞓觉嘅时间咧，啲气血咧行嘅时候咧，相对比较慢一啲。 嗯， 咁如果我哋加上个姿势唔系几好啦，即系挛弓虾米啊，咁样或者个枕头过高啊，或者即系过低啊，总之打侧瞓啊咁样，个姿势唔好嘅时候咧，个气血行得又慢咯、啊。 嗯， 咁再加上而家开下冷气嘅话咧，亦都好容易咧。即系见到条颈咧，即系受寒咧，咁我哋就会有呢个落枕嘅情况啦。 嗯，咁但系万一如果真系咧瞓矮颈嘅时候咧，其实建议咧应该点样去医治咧？因为我都有听过啲朋友讲话咧，即刻瞓矮颈之后咧，就去揾啲中医啊，可能要松翻条颈啊，甚至我有听过话咧，即系要落一落戳翻正佢，其实系咪唔需要噶？ 嗱，其實落枕咧就睇下咧個嚴唔嚴重嘅。 嗯。 咁如果一個好簡單嘅情況，相對嚟講輕微啲嘅，譬如話我真係比較頸緊啲啫，喐得爭少少嘅啫。 嗯。 咁呢個情況咧有啲自救嘅方法嘅。 係。 係啦，頭先我哋講咧嗰條頸咩問題啊？ 兩個肌肉兩邊都扯住。 係啦，咩原因呢？ 係因為寒氣。 冇錯啦，所以我哋咧熱敷係非常之有幫助嘅。 Oh. 我成日咧叫啲病人咧屋企裏面咧有兩樣嘢嘅，一個就係薑茶，一個咧就係暖包。 咁樣咧，暖包嚟講咧就可以啦，拎一時候就戴太陽牆啦，即刻頂熱佢，然後咧就熱敷你好痛啊頸嗰啲位置， 嗯、 用呢個熱力，希望用個熱力咧令到將咧嗰個肌肉咧去鬆翻啦。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唔得，我都病人試過好幾日，喂都唔得啦，都仲係比較痛啊咁樣，咁點算咧？咁呢個時候我哋就真係處理啦，要咩咧？可以衝過落針啦，即係針灸啦。通過可以係食藥啦，嗰、那個目的都係令到咧嗰啲氣血係行翻，尤其是係通過頸嗰個位置要處理翻佢咯。 嗯，明白啦。咁所以如果下一次遇到呢啲情況咧，睇下自己可唔可以自救先。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就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去幫助啦。 是啊，其实呢譬如话头先讲 lock 颈，即是其实我哋个名字叫伏位啦、 嗯、 或者个拍骨嗰啲个名 字。 是啊是啊。伏位整个名称是伏位嚟嘅。咁、 嗯、 其实都系呢令到呢，因为我哋呢条颈呢扯得好行呢，好多时都容易有少少错位啊。咁所以摆返正嘅时间呢，咁呢令到希望个肌肉可以松返囉，所以都有类似嘅意思嘅。 嗯。不过呢即系建议下真系专业人士先好做呢啲行为啊，即系睇清楚譬如系咪真系有牌经营啊，同埋系咪真系有相关嘅专业资格呢，就唔好话自己諗住见到有样学样啦，喺屋企自己 lock 呢就非常之危险啊。 哦，呢个真系好危险㗎，系啦。所以其實有時咧，用針灸方法可能仲安全啲，因為一定要有經驗先做到啊，係、真係可以致命噶。 係、啊係啊，好啦，咁今朝早咧請教咗 Terry 咁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 好啊，拜拜， 拜拜。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同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时个差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誓言，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算上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是不一样，是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沙哑。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笑一笑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管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8%。 高教美一首歌曲《倔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好，7:23啊，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有白元浩之外，阿 O 都喺度。 系啊，小白你好啊。咁啊，近排咧都睇到好多朋友仔啦，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就买咗个单车自己踩啦，咁啊，仿效啫，系啦，或者模仿啫，呢个牛下女车神李慧思啦，咁啊。當然啊 ，Sarah 嘅成績就顯赫好多啦，或者成就就勁好多啦。即係報章啊，直情用啊呢個字啊嚇喺全運會咧穿金掛銅去形容啊喺呢個閃擠全運會啦。咁啊，今晚就會揭幕啦。咁啊，攞獎固然只係開心。當然你話喂可以知道更加多全運會嘅資訊啊，當然咧你要留意咧港台電視32啦，你就可以咧一有時間就睇一睇啊，究竟咧啊獎牌榜係點樣啊，同埋香港嘅運動員咧如何發揮啊咁樣。咁啊，同其他全国嘅其他运动员咧去较劲咧，都系一件光荣嘅事嚟嘅，亦都好多高手啊！你谂下，即系十几亿人系咪啊？即系你做到运动员都唔系一件易事嚟噶。点样同啊？即系各城、各省、各县、各乡嘅一啲选手咧，由呢个公平嘅原则底下咧去较劲咧，当然即系作为香港人咧，支持下香港运动员先啊，睇下边个可以攞到牌。但系头先咧一开始咧攞单车嚟起题咧，就因为近排我都加入咗一啲二手单车群组啊。 嗯， 咁入边二手单车群组卖咩？梗系卖单车啦，冇话卖月饼嘅。跟住见到咧，好多朋友仔咧割价买车，因 为 一开始咧，我估计上一两年咧疫情嘅缘故，咁咧大家买咗架好鬼贵嘅车啦，即系万几两万蚊咁样啦，但系发现咧踩得两踩咧，自己冇乜太大兴趣嘅咁样，因为我见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就系话啊，脱坑啊，或者调翻转头喺嗰个网络嗰度咧，就会写一样嘢，就系话求售啊、急售啊、换屋啊、大屋搬细屋啊、要卖车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哇，有啲单车咧二手咧，即系可能正价30,000啦，跟住佢哋喺个群组嗰度就20,000啦，跟住见无人问津咧。就減到17,000。 其實咪就係網上邊啊，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的而且確就係前幾年有一股熱誠咁啊，走去買單車啊，佢哋冇咁貴嘅，佢哋買嗰啲可能都係幾千蚊咁樣，但係即係對嗰啲普通叫做平時冇踩單車嘅人嚟講，其實幾千蚊一個單車都覺得個成本好高㗎啦嘛。 但係嗰陣時就真係一個風潮啦，或者真係喂冇嘢做啊，小白買翻架單車一齊踩啦。 咁嗰時咧，一踩單車嘅時候，個個咧可能頭一個月啦，都會覺得係哇幾有個力量，幾有嗰個決心咧去踩嘅，都係嘅。即係你見到佢個單車都係擺咗幾年啊。 系， 唔系净系一两个朋友，都识几多人都系咁样添。因为第一，你喺香港咧，你要每一个星期恒常去踩单车，其实系好困难嘅。 冇错啊， 香港人嘅生活咧太过多姿多彩啊。咁所以如果你要恒常做一样嘢咧，系需要好大决心。咁你有啲人就会觉得啦，喂，单车咁，但系又想踩，咁其实可以选择下租单车先。 系， 即系当你租咗，你发觉你有个恒常租单车，真系。哇，可能两个星期好 regular 租一次嘅，咁你咪可以諗下考虑我咪真係买囉，咁你唔使嘥钱㗎嘛。 讲得冇错，呢个亦都系我今日想节目带出嘅议题。就算呢我去咗两笪地方啊，譬如去咗台湾踩单车啦，成个岛咁样玩玩玩。我都唔係帶自己單車去 嘅， 我都係當地租嘅，租完之後可能喺個起點踩，跟住去到終點嗰度咪還咗佢咯。跟住我另一個地方就係、四川近住川藏線嗰度，我又踩單車啦。咁你四川你咪托架單車上去，不過我肯定有啲朋友就係專業嘅單車手，或者佢哋真係會啊，即係可能有啲退休人士咧，好呼機啊，即係去到一啲地方啊，喺香格里拉踩單車啊，即係內地方面嘅香格里拉，哇，欣賞一啲景致啊，湖光山， 係啊，佢哋會堅持坐，即係踩翻自己嘅單車。 係啦，但我真係冇嗰下，我真係覺得其實踩人哋嗰啲仲好啊。嗱， 第一，你可以試下人哋啲唔同嘅單車，究竟個性能係點啊？或者 最好可以喺唔同鋪頭換單車添。 情況係點咧？好似我哋自駕遊，冇話帶住自己香港嗰架車過去㗎。我反而有啲朋友咧，去到世界各地咧，好中意租人哋啲車啊，因為你知道香港養車成本好高啦。香港又唔係咁多條件俾大家，除非你話哇超級富豪咁樣可以。 外國啲車咧，其實成本低好多嘛。咁變咗佢哋租車公司咧，係可以成日換一啲新車。 係啊， 咁係㗎，香港人都係咁心態，你去到一定可以試新車㗎嘛。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都唔係揸跑車啦，但喺外國咧，我夠膽揸跑車，同埋咧，即係通常一兩日咧，你貴少少咁樣，你咪即係可能講緊4000蚊一日，或者冇咁貴嘅租車費，我都唔記得太耐，有兩三年未試過自駕遊。總之喺香港你揸唔到嘅車咧，就喺外國可以揸得到。所以咧，唔係每一樣嘢咧擁有咧先係最快樂嘅， 係啊， 而係咧有陣時你享受咗個過程，而且你唔擁有嗰件事。但是你又可以片刻咁样享受到嗰个 product 或者嗰个产品嘅乐趣咁样。 你系谂住去外国自驾游，但系你如果要你攞几廿万出嚟买车，傻嘅咩？ 系啊，当然我哋过到去就认真啲揸车啦，冇 high 翻碰撞你啲车啦。 当然啦，咁啊去到都系谂住 happy happy 嘅，咁啊少少 budget 嘅又可以试啲新车嘅。几好啊！咁啊，最紧要嘢疫情快啲过， 冇错， 我哋又可以尝试下呢个旅游嘅开心啦吓。 好， 今日系9月15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9，适宜祭祀、捕捉、如是物取。 变成咁， 日日唔同咁先好。今日忌嫁娶。开始做屋上梁， 唔系咁好，不如乜都唔做啦。 少少嘢就唔做，唔使咁。今日都系双层芝士汉堡日， 我会约埋朋友无拘无束食一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身处广东省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今日可以透过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的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是每日各1000个。持预约名额的非香港居民需要按预约的指定日期和管制站入境香港，并在入境香港的时候持有在入境当日或者当日之前的3日内取得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来港二的入境人士到达香港的第三日、第五日、第九日、第十二日、第十六日和第十九日，需要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的机构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其中第十九日必须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政府表示欢迎飞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继续排列首位。对于飞沙研究所对香港法治、国安法立法和内地干预香港事务等不公的评论，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必须强调，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区一直保持着深受信赖的法律制度，竭力巩固香港优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传统。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虽然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仍然不断上升，但英国已经有超过80%16岁以上民众完成接种两剂疫苗，90%的成人已经有新冠病毒抗体，能够更好应对新冠病毒。约翰逊说，目前实行的 A 计划是继续呼吁更多民众接种疫苗，要求民众戴口罩、洗手和检测。他说仍然有500万人应该接种疫苗。

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5%。咁喺今日咧，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嚟自呢个台湾地区嘅。咁咧就有一个人妻啦，就啱啱同佢老公结咗婚。咁啊结咗婚之后咧，就搬埋一齐住啦，即系同老公嘅屋企人一齐住，一齐住。咁啊即系住住先嘅啫。点解咧？因为住咗两个礼拜之后咧，佢顶唔顺啊！就是因为咧，即系大家一家人嘅生活习惯好唔同啦。咁首先咧，问下钟哥同埋我，你哋有冇一啲自己嘅生活习惯咧？你觉得系有别于其他人，又或者人哋知道之后咧，未必会觉得咦？咁特别嘅咁样， 就系唔中意同人住咯， 就系、 是、即系唔中意有生物喺隔篱。 所以你就算间屋几乱都好，都唔会请姐姐嘅， 唔会， 唔会， 从来冇。 系啦，因为唔想有多一个人同你一齐住咁样。 讲开请姐姐，我上个礼拜六日请咗个钟点嘅姐姐上嚟，整执下间屋啦。执我啲衫，接翻啲衫就接好佢，即系四四方方咁样接，接咗4个钟、 哦。 你证明我平时真系有几乱，我 即系唔系佢手脚慢，系你真系 好快 噶 啦，已经，我好抱歉。 系， 跟住就将 你系嗰啲名流嗰啲阔太啊，即系屋企嗰啲衫咧有几层咁高啊， 有 两间 房系衣柜， 4个钟头。 我嗰啲衫啊根本又唔值钱啊，所以你抌又唔系，捐又唔系，留喺度又唔系。所以好糾結啊！我過去嗰個禮拜六日咧過得有啲咧有啲紀念價值又想留低，但已經有少少殘舊咗。特別係啲波衫，唉，我記得點解我有咁多，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波衫，譬如球隊嘅波衫啦，以至自己成長咧。其實我校隊啲波衫我都特登 keep 住， 嚇， 一世人打一次嘅啫，校隊係 好有紀念價值， 好有 紀念 價值。 你撩起佢， 係啊，你有冇好似嗰啲餐廳咁樣啊？攞個框架 箱起佢， 擺長到嘛？ 冇啦，每樣嘢都經歷唔到時間嘅。嗱，件衫又啲邊又開始。黄啦，其实啲黄色嘅波衫咧系 keep 唔到白噶，你之后浸翻几多次漂白水都唔得啦。咁呢个有啲隐恨啦。 但你呢啲都唔着噶啦，因为你系纪念价值嘢嚟噶嘛。 你知唔知道咧？有一样嘢，原来我好多，但我平时好少着，就系牛仔裤。因为牛仔裤你唔会着烂噶嘛。 咦，我又真系冇乜见过你着。 但我细个系买好多牛仔裤噶。 咁你唔着，你唔捐咗佢？ 我哋嗰阵时系追逐呢个木村拓哉嘅潮流。 冇啊， 嗰啲牛仔裤可能十年之后会攞翻出嚟咧。嗰啲501、502、503、504 啊，当然啦。你仲着唔着得落先？ 我唔知啊，我亦都唔敢试啊。 你面对个事实啦，嗱，你着一次， 系 扣唔到楼咧，抌佢啦。 佢啲牛仔裤可能橡筋头嘅咧， 唔系，又唔系橡筋头嘅。嗱，呢个亦都钟哥会明白啦。有阵时，我哋成长年代，譬如90年代，80年代，好中意牛仔裤噶嘛。咁但系咧，牛仔裤你真系唔会着烂嘅，除非你特登剪啲窿窿出嚟咧，剪烂佢都系一个 style 嚟嘅啫嘛。咁所以有啲嘢未烂。你又應唔應該抌咧？即係喺呢個迷思入邊咧，我禮拜六日就係抌唔抌，留翻留翻又冇位，都係抌翻，抌定捐，全部喺呢度思考緊。 你一定係冇睇到 N 字頭平台嗰位即係日本女士教你段寫嚟啦。 我背都背到，攞住件衫感謝一下佢，跟住同佢講一段念土文，跟住咧就送佢走嘛。 有冇 sparkle 啊嘛？佢話 冇啊， 冇咁咪可以拜拜咯。 但我全屋啲衫都冇啊。 其實我唔係好贊成嗰一樣嘅，即係正話 O 講嗰個咧，即係。感謝一下，然之後送佢走咧，我唔贊成。 唔係我講噶，係 N 字頭嗰個日本姐姐講噶。 我驚有一日咧，即係你老婆對住你咧攬一攬你，感謝你，你走啦， 再見，再見啦，哦，再見啦，係啊，冇， 但係每個月記得俾家用就得啦。 嗰啲唔係噶啦，如果走咗叫赡养费啊，唔係叫家用噶啦。 唔係佢未必冇，唔係大家你蝕 係咩？ 佢只係唔想同你住啫，我話同你離婚。 仲惨，呢个咪就系流离之间咯。究竟呢件衫 keep 唔 keep？ 而 keep 系捐咗佢，定系卖咗佢，定系抌咗佢啊？ 就系嗰8个字啦，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系咁解啦。喂，但系嗱，你呢个习惯咧，可能都会影响到你身边人噶嘛。即系如果我当啊，你未结婚，你女朋友同你搬嚟一齐住嘅时候咧，发现哇，你咁多雜物㗎，真係好似個廣告咁樣啦。咁可能佢都會覺得好壓迫啊，或者你 即系而家大家都知道住嘅地方唔系大噶啦。 呢、這个时候唔系你仓帮到你， 所以咪就系咁多杂物噶咁。嗱，咁你呢个咧，我觉得都唔算话好严重或者好影响生活啦。 咁、 嗯、你整理好咪得咯？你整理好咪得？ 系啊系啊， 系咯、啊，所以你有请钟点姐姐咯，系咪先？ 到咗翻屋企啊， 我自己整理到嘅，佢就唔使叫一啲钟点上嚟帮佢执啦。 嗱、啊，但系有钟点姐姐帮佢执咗，都叫做暂时解决咗个问题啊。你自己解决唔到、哦，你有人帮你解决到，但系有啲根深蒂固嘅观念同埋行为咧、嗯，你系人哋会改唔到你噶嘛？即系你觉得系要咁样做就咁样做嘅。咁、嗯、诶、嗯，网上面呢、這、一个人妻咧，佢就系咁讲嘅。佢话首先咧，发现佢屋企人，即系佢老公嘅屋企人咧，系、嗯、全家都共用一条浴巾嘅，系、 嗯、 啦，呢、這、一个咧系佢好接受唔到，即系佢觉得 好 唔卫生嘅。 我僆仔时候都系咁噶， 诶系啊。 我屋企好多人噶嘛，即系屋企六兄弟姊妹加埋阿爸阿妈八个人，何来咁多条浴巾？即系咁多地方挂八条浴巾出嚟咧， 系， 所以系一条咯。 咁两人一组得唔得？ 好似足浴袍咁噶， 系啊，冇可能有咁多条噶。 喂，但系你唔知道嗰一日，譬如阿爸踢完波咁样，跟住好污糟。虽然冲完凉啲水都比较应该干净啲嘅，但系你又唔 make sure 佢咪真系冲得干净晒噶嘛？咁、哦、可能会污糟啲嘅。 一家人啊嘛。 哦，就系咁啊，系咪？ 正所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嗱，诶，所以真系，旧时我都系噶，肠胃炎咧，每一个肠胃炎啊，总系拉埋我妹啊，或者同我阿妈一齐。 系、 哦、 啊，真系。 呢啲咪就系细菌感染，即系交叉感染咯。 但 系 当然咧，年代唔同咗啊嘛，而家可能会系会顾及好多健康卫 生。 以前系。最緊要係個屋企可唔可以容納咁多，同埋係就係個經濟能力啊嘛。你買一條同買八條係八倍價錢啊嘛。 咁而家佢嗰個理念係咩咧？即係佢去揾翻點解佢老公個屋企人係咁樣咧？就係話因為佢哋咧可以唔使洗咁多條毛巾，即係係啦。如果佢五個人就五條毛巾，咁佢一條咧就即係走天下咧，就即係可能一日就洗一條就得啦咁樣。好啦，第二樣嘢咧， 接受唔到嘅都 呢、這個嗱，頭先你都話你試過啊，佢話呢條毛巾咧。就仲會攞嚟抹生果嘅，即係當埋係一條手巾咁樣用啊，咁佢就更加覺得恐怖啦。 防腐咯， 點解咧？ 嗱，你冇成日話嗰啲生果咧噴咗啲防腐劑，又打個蠟，又食啲蘋果嗰啲咁樣咧， 即係攞啲細菌嚟揦揦佢啊！ 你抹完之後再抹落塊面，即係揩翻落塊面度，有冇發覺佢哋塊面係靚啲嘅？ 咁但係會唔會係抹完個身之後先抹個蘋果咧？咁、那個蘋果咪有事咯？ 都唔会噶，都唔会的，咁咪有嗰一家人嘅体香咯，你食得更滋味，系咪先？ 系啦，嗱，咁所以我唔知道佢屋企人系咪咁嘅意思啦。咁啊，又系攞嗰条毛巾嘅，好啦，佢就话咧，连牙刷呢啲咁私人嘅物品咧， 都共用， 屋企人都系共用嘅。 呢个我 牙刷我又冇共用，由细到大都系自己一个噶，即系自己一支， 唔得， 因为好似呢个就过咗货位嘅。如果大家系共用一支牙刷，成日都话啦，即系你。入屋嘅时候，你睇到去人哋屋企个洗手间，你就知道佢屋企有冇女主人啊，有冇小朋友系啊？你冇理由一个单身嘅男人有两三支牙刷嘅，理论上啊吓。 唔知我嚟擦鞋嘅， 啊你解到就得啦，钟哥，我有乜所谓啊？都系咁讲啦。好，仲有啲咩接受唔到啊？ 其实有啲咧，我觉得都唔好喺度讲，实在太核突啦，我觉得。 例如咧， 系啦，真系要讲啊。 讲多一个啦。 佢话。女士嘅月经， 有啲咩事都 女士嘅月经杯啊，即系佢屋企佢个姑仔啊，叫做系嘛，系啦，佢话个月经杯咧，竟然系用煮食嘅锅嚟到消毒嘅，哇，咁就真系唔得啦，系嘛， 麻麻地啦， 系啦，佢话呢一个咧就系个导火线嚟嘅，就系令到佢即刻搬嚟咗呢一间屋。嘅一個導火線。 哦、你頭先講嗰個就真係過分之中嘅過 過分。 我以為你講緊嗰啲唔敢廁所板啊，嗰啲沖廁 嗰啲應該 level one 啦。如果相對頭先嗰啲， 你講到個人妻係同個老公結咗婚，跟住入到去見到呢啲情況，於是乎頂唔順啦。咁照計佢喺結婚之前都應該上過呢間屋㗎，即係唔好話佢一齊住啊。起碼都上過去 㗎， 咁佢上過去應該發現到㗎， 可能 發現到佢已經唔會入去住啦。 齋食下飯咁樣，唔知道嗰條毛巾係屬於邊個㗎嘛？點知係屬於五個人嘅？ 沖涼先知條毛巾共用㗎嘛？ 即係好似淨話歐華齋，你上到見到嗰支牙刷一支定兩支，你都會揾到個端倪㗎嘛？ 譬 如話佢上到見到，喂，屋企咁多人， 得 一條毛巾嘅，即係佢都會心生有一個疑問，問一問 咁其他嗰啲攞咗去洗咯，其實可以解釋到嘛？ 咁即係個老公呃佢啦。 都唔係，佢未必會問咯。 問出口嘅。 又或者咁，佢見到嗰隻杯啦，即係頭先嗰個講嗰隻月經杯咧。係咯。咁佢唔會咁啱撞啱時間去消毒緊 㗎嘛？咁咁當係呢一個譬如啊，拖鞋又毛巾又好， 牙刷 又 好， 佢應該會見到㗎嘛？你屋企咁多人，點解得兩支牙刷嘅？即係佢都會問㗎嘛？ 都係古怪啲嘅。老實講，呢啲情景，我有陣時都唔係特登去叫做八卦睇人哋屋企啲嘢啊。我通常睇人哋屋企都係睇裝修嘅，同埋睇睇下景觀如何啊，投資價值嗰啲，好少睇人哋呢啲牙刷啊毛巾。 幫佢驗下樓啊。 不過好似頭先鐘哥講得啱喎，即係你話有八個十個人，咁你冇嚟都一條毛巾嘅喎，講唔過去啊嘛，係咪先？ 但又未，可能未必會諗到咁樣咯。 呢個咁怪異嘅屋企，最後啊， 時間停。 最後有冇同阿老公搬翻出嚟住啊？咁 冇啊，佢而家淨係話我搬走咗啦，咁樣就喺網上面咁樣講。咁好多網民即係聽到頭先所講嘅一啲即係生活習慣咧，都話哇，咁又真係好似幾難頂喎咁，咁所以就要睇下即係大家可唔可以調適得到，到底係即係搬翻出嚟住啊，定係大家可以互相遷就下咧咁。 永遠都係嗰個啊嘛，相見好 同 住難，同埋呢個咧得一面之詞啊，應該要睇埋佢老公或者佢老公屋企人嘅嗰啲 原因係嘛？ 面書先， 其實唔係咁噶。 哦，原來佢中意咧。每抹一次面就要洗一條毛巾，一日用八條嘅，咁可能嗰屋企人都頂唔順啊嘛。哦，原來牙刷用一次就要抌，可能係佢屋企人都頂唔順佢噶嘛。 咁不過最緊要都係養成啲衞生嘅生活習慣啦，尤其是而家呢啲非常時期。 世纪有悲 个有冯允谦啊 ，J 风啊，恩爱之罪名。时间嚟到早上嘅7:53啊，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咁啊，今日啊全运会啊揭幕啦，系咪先？ 但香港已经攞咗牌啦， 攞咗牌，一金一铜啦，咁啊当然厉害啦。不过咧，我哋讲翻，其实我今朝咧都有讲咗少少嘅，就系咩咧？全运会其实四年一次噶嘛，咁佢咧就同奥运都系一样四年一次。不过今年咧就非常特别，因为奥运迟到，咁啊迟一年，跟住变咗运动员啊辛苦咗啦，咁啊玩完呢一个奥运之后咧都。可能真係未回氣啊，就要再戰呢一個嘅全運會啊。咁當然我哋就支持住運動員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啊，除咗係運動呢、這個全運會、奧運啊、殘奧呢啲之外，仲有啲乜嘢四年一次嘅咧？大型嘅運動盛事世界盃。 世界 係啦、哦，世界盃都係四年一次啊嘛。哦，原來之前咧，我哋曾經咧都有傾過。想將呢個世界盃咧，或者呢一類型嘅賽事咧，由四年一度開始想將佢改制， 開始三年， 想探討兩年一次， 咁密、 如何咧咁樣？咁、如果我嘅話咧，或者有好多坊間人咧，都會覺得失去咗嗰個珍貴嘅意義啊！ 即係期待應該係四年一次， 係啊嗱。有兩面刀嘅，咁有啲咧就話到，其實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就係因為個年齡咧，你知四年咧真係差好遠嘅、可能有啲啱啱30歲，佢先至可以操到去參加呢啲頂級賽事， 即係玩到一屆， 係啦，咁就玩一屆，咁34歲可能佢就跌翻落去咯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可能28歲嘅時候，佢已經好 fit 啦。咁就可以玩兩屆喎， 即係佢哋想多一個機會啫。 係啦，咁有啲叫做諗得正面嘅就會咁諗啦。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認為啦，點解佢係咁珍貴，咁多運動員都想攞嘅牌又攞唔到呢？有啲可能譬如攞足球員嚟講，麥巴比咁樣，佢又即係奧運咁，佢又成績又好，或者世界盃咁又攞埋世界盃冠軍，佢10幾歲嗰陣時已經攞啦。咁啲人就會覺得喂，咁有啲運動員咧。可能天生你话佢条命好，定系佢嘅技术真系非常之厉害啊！好细个已经开始，咁又已经可以攞咗个世界杯冠军，咁所以咧就有两面刀。有啲就觉得咧，我绝对支持嘅，因为可以咧，如果变成两届一次世界杯嘅话咧， 两年一届 系啦，两年一届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即系染指到呢一个嘅。呢、这個世界盃嗰個嘅叫做獎牌、 我唔相信啲運動員係好想喎， 係嘛？ 係啊，因為嗰啲世界盃咧、你都知啦，國家隊咁跟住就錢就有限啦，獎金好少啦，同佢哋打嗰啲職業賽咧爭天拱地 啊！ 但係佢四年一次，我都係四年俾一次你啫，係咪先？但係如果兩年一次，我每兩年要幫你踢一次，當然。呢個係一個國家嘅榮譽啊！ 是 可以參與國家隊，我自己都光榮啊！ 係啊， 但係我都要揾食㗎，係咪先？ 但係譬如足球員咧，佢哋講緊幾百萬一個星期嘅人， 咪係咯， 百幾萬可能 佢即係秒秒鐘幾百萬上 落㗎，係啊， 咁但係如果我每兩年我就要抽一啲，抽咗咁多時間去踢，咁變相佢揾錢嘅機會又細咗，同埋都係嗰句啦，你落場踢咧。容易受傷啊嘛， 係啊， 兩年我要搏一鋪、不如都係四年啦。 為咗國家而受傷、 都係四年啦。 嗱，我自己咧都會覺得咧，留翻四年會好啲嘅。咁、始終運動員咧，即係唔係話下下都要帶團圓結局嘅。咁、如果你有實力嘅，可以贏曬所有獎杯，攞曬牌嘅，咁當然開心啦。咁、但係有陣時運動咧，佢嗰個趣味嘅玄妙嘅位置就係因為你有啲比賽你想參加。你參加唔到，即係嗰一種咧，有少少令人覺得激氣啊、激心啊、可惜嘅感覺咧，這個先係真正嘅運動。 所以咧，有時候咧，我覺得反而有啲嘢咧，唔好年年搞啊。即係譬如嗰啲咩獎項啊，譬如選美又好啊，嗰啲咁樣，不如選美都四年一次 嚇、 即係唔使年年都睇啊。 即係如果我20歲未諗定，下次就要24歲 啦。Sorry, 嗱，譬如選美啊， 更加天時地利人和喎、 你數唔數到過去三屆嘅一啲選美嘅人名出嚟啊？你未必數到噶啦。但係如果你四年一次咧，咁佢嗰樣嘢就珍貴好多。你珍貴好多咧，啲人會記得咯。而家就成日都唔記得曬，即係水過鴨背咁樣啊嘛。 同埋唔會拖啦。即係如果我24歲嘅話咧，咁、我就參加噶啦。因為如果今次仲諗咧，下次就變咗28。 係啊，唔好諗啦。咁可能會更加令到多啲人啦。咁另外一個咧，譬如話香港嘅金像獎，四年一次都得㗎啦，而家，因為每一年都咁少港產片，咁你一年一次，可能得個3幾部喺度鬥冇意思啊。咁四年一次， 儲埋先啦。 使唔使經過一個 step 緩衝區啊？兩年， 兩年一次先啦。 跟住試一試水，兩年都發覺原來啲港產片都唔係好夠喎。 四年啦咁樣。 咁啊開始係啦，又慢慢搭踩上三年四年咁樣。 年年嚟嘅。 係咁啊，其實我都覺得咧，有陣時啲嘢即係物以罕為貴嘅。如果你真係四年一次，但係大家嗰個心力係放喺嗰度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做兩年，真係好容易變成一個嘢，就係做爛事。 唔係提出話點解想改兩年，或者甚至乎即係佢哋做嘅計一年一次添啊。我覺得純粹因為一個金錢上嘅引誘嘅啫。你多你搞多一次，你就賺多一次錢噶嘛。譬如轉播又好，賣嗰啲周邊商品又好，咩都好，你係想喺嗰度 一定有人肥仔嘅， 一定有人肥仔噶嘛。咁而家四年先得一次。咁不如兩年啦，兩年不如兩個月啦，不如日日搞啊，係咪先？ 唔係，但係我又覺得俾多啲時間佢哋籌備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你太倉促係啦，即係又做得唔好啊，預備得唔好咧，咁我又真係失去咗個意義啦。 係啊，你諗下，譬如東京奧運咁，佢諗住即係四年噶嘛，咁而家又搞多咗一年，咁不過咧佢又即係調翻轉啦，佢唔係因為佢籌備咗好多嘢。但好多嘢都要 cut 咗，咁呢個就係即係東京奧運最可惜的其中一樣嘢咯。咁啊睇下，如果佢呢一個 做翻一次俾你睇啊，既然都度咗啦，照做啦。雖然都唔係奧運啦咁樣， 之後做翻，我覺得都好多人想 睇翻個開幕咁樣 啊。譬如如果真係有阿基拉嘅，我會想睇 喎。 留翻條橋， 留翻條橋， 遲啲都可以用嘅。 知道幾時啊？ 四年後，唔知啊。 工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对话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代表一组国家做共同发言，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干涉侵犯阿富汗人权，敦促这些国家为在阿富汗所作的所为是负责。共同發言指美國等國的軍人在阿富汗殺害平民、實施酷刑等侵犯人權罪行應該受到全面和公正的調查，肇事者必須被繩之於法，受害者有權獲得司法公正和賠償，這些國家不可以在阿富汗製造巨大災難之後一走了之，將幫助阿富汗重建的責任推給國際社會。共同發言呼籲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持續關注這些國家軍事干涉對阿富汗人權的嚴重負面影響，並追究其軍人殺害阿富汗平民等罪行的責任。體育消息，歐洲聯賽冠軍杯分組賽 ，E 組西甲班霸巴塞羅那主場0-3負於德甲拜仁慕尼克。呢場比賽是美斯離開巴塞之後的首戰歐聯，但統計數字足以說明雙方在今場比賽的形勢。拜仁全場的控球率超過50%。托马士梅拿和利云道夫斯基的兩個入球，為拜仁作客老營球場取得3-0的勝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30,490点，跌1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24美元，卖出1,804.3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一度雨带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喺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喺上海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上海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 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在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咁揸车跑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另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是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创知中学对出，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罗福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一段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棒球、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nami 2019年出道，凭着声势力竭的歌声震撼日本乐坛，两年之后再推出全新的作品。 Drop 这一首的歌曲旋律简单，但是节奏感丰富，由开头四平八稳的演绎到后段发挥她的唱功，一首歌就可以欣赏到 Minami 几方面的才华。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nami Drop。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 Minami Dro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男人呢，真系一有钱就变衰啊！以前穷向女神表白，佢话你系一个好人。后来我中咗2000万，佢即刻 text 我话你好衰噶，咁耐都唔揾人。 我呢个时候俾佢嗰个演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由，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 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同鐘哥請我哋嘉賓出場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青，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大家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現先啦。琴日恆指咧最多曾經跌超過400点嘅，咁啊收市轉穩少少啦，跌少90点度啦，要跌啊，跌311点嘅。咁睇到原先咧上午個市咧，即係琴日上午個市咧，其實 OK 嘅，都係冇乜方向啫嘛。點不知咧啊，到下午咧就一嚟。300-400点咁样急射落去，原因何在呢？以致啊，即系今个礼拜啊，股市嘅走向又会系点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嗱，个市啊都系动力都系即系弱啲吓，即系其实都好多好多个礼拜都系噶啦。咁啊，即系虽然嗰个市系叫初步喺嗰个箱底上边咧有机会见咗底啊，咁但系就都系嗰句就系话去到一啲高位上边嘅话咧，大家个态度都系比较谨慎啲，个成市率都系比较弱啲咯，所以见到就。个市就好似即系突破唔到一啲佢嗱，佢已经叫做26000呢啲位增持啦。咁但系就暂时嚟讲都突破唔到一啲高位嘅。咁都系观望紧咧嗰啲系即系监管嘅消息为主啦。咁第二就系话虽然嗰啲传统类股份咧，譬如资源股啊、航运类股份啊啲系 O K， 但系啲新经济股都系反复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个市况就似乎动力都系欠奉咯。 就差少少啊，不过咧即系市况欠奉啊，但系有啲个股咧都进取啲，再加上咧继续有啲公司上市。 哇，呢个要问一问Kenny 先知嘅。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啊，佢琴日咧去一间嗰啲食米线嘅餐厅咧，即系淡仔啊，咁我就话成日听到隔篱有人话上啦上啦上啊。哇！佢又上乜嘢咧？佢以為係咪叫嗰啲伙計快啲上菜？ 快啲上啲米線， 快啲上啲米線啦！咁佢話唔係，佢話據市場消息，好似會上市喎。呢個真定假咧？ 哦，咁你又講得啱喎，真係 真係上啊！ 淡仔國際咧就係做 IPO 嘅，咁咧就係睇翻咧佢哋嗰個係數字上面嘅話咧。原來就雖然大家擔心咧，就疫症可能影響個食肆啦，但係佢哋嗰個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止方面咧，嗰、那個純利咧係增長咗50% 嘅喎，雖然收入咧嘅增長6% 啦，但係咧嗰個係整體個純利方面嘅增幅係唔錯嘅喎，咁而個平均每個客嘅消費方面咧，大家估唔估到幾錢啊？ 幾多？ 每個客啊， 60-70蚊啊，其實 我估都有80-90蚊啊。我上次一個人都食咗70-80蚊。 哇！你食咁多嘢咁咩？ 嚇，一碗米線，一個小食，跟住加一杯嘢飲。我嗌完之後都哇，其實原來食個米線都唔平。 真 係 啊！其實我頭先就打趣咁樣講啫，真係你嗰個土匪嘅雞翼咧，20几蚊得三隻啫喎，大佬。 你咁到底一個人均消費佢係幾多錢啊？ 啊，咁原來又冇80几蚊咁多， 我真係大食啊！對唔住， 係幾多度啊？ 消費人士啦，喺嗰度你已經係 高消費人士， 就58.4咯。 58.4， 最主要佢哋咧就係個賣點就可能唔係佢即刻 size 係大啦，係翻台夠快。咁相信大家如果米店嘅話咧，都係好快啊，可能15-20一半個鐘就走噶啦，你唔會喺坐喺淡仔嗰度嘆 high tea 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佢個翻台率就係高嘅，所以咧佢日均客咧就有到640咯。 58.4未叫嘢飲啊，可能我加咗凍飲就唔同價錢。 咁啊，睇下到時佢上市嘅時候，再等 Kenny 同我哋多講少少啦。嗱，頭先我哋都講咗啲開心正面嘅面向， 呢邊商咁興奮， 講啲悲觀啲先啊， 悲慘啲啦。 我估到你講咩啦？ 係啊，就係講下呢個恒大係啦。恒大係尋日個股價咧又急射啊。咁啊，中國恒大嘅股價咧，尋日就跌穿咗3蚊，就收報2.97。咁啊，今日見到個報紙話咧，全中央安排工作组咧就进驻摸底调查，呢个债务危机咧系继续恶化啦。咁啊 ，Kenny 之前都当然就叫咗我哋啊，小心啊，唔好沾手啦，唔好搞啦咁样啦。咁去到呢一个情况啊，吓系咪大家都系唔好再话留底啊？又话佢可能会翻身啊，定系点啊？真系唔好理佢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少少仲揸手嘅人，而家系咪尽早离场？ 可能有啲可能有啲咧系。 Kenny 未叫大家唔沾手嘅时候已经攞咗 手， 几廿蚊有手恒大汽车，唔系话十月中十一月有架恒驰出嚟嘅咩？ 所谓咩啊？春梦了无痕啦、 啊。唔系，始终可能你即系入咗场咧，你会期待一个奇迹，少少都好啊，反弹都好啊，咁样。咁啊 ，Kenny， 你觉得应该点做咧？嗯， 咁啊係嘅，即係如果你揸咗嘅話咧，就梗希望佢可以有奇蹟出現啦。不、過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都幾個月噶啦。即係其實今次嘅情況就我哋覺得同之前係唔同嘅，因為感覺上恒大方面咧面對嗰啲債務啊高負債嘅問題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但係今次你感覺得到咧，其實就冇乜朋友走出嚟幫手啦，起碼都咁啊上一次就好多朋友出嚟幫手，所以好似好快可以即係出現到個曙光。但係今次咧係拖到好慢都冇乜嘢，同埋仲要出售一啲係資產嚟到去增加個 cash flow 嘅。咁所以變咗今次個情況咧，就係比之前係惡劣，都提過大家噶啦。咁就嗱，而家分兩個層面睇啦，就股票層面同埋債券層面啦。咁債券層面嘅話咧，睇佢而家嗰個部署嘅話咧，好大機會要 haircut， 或者甚至冇有機會有部分係要 default 噶啦。咁、所以債券層面嘅話咧就矮矮地噶啦，即係所以你見佢啲債券方面咧，之前跌到落去嗰個係 face value 得翻兩成到三成嘅話咧，就係、是、反映緊一個 default 嘅機會喺度噶啦。咁、但係喺股票層面上面嘅話咧，又可能有機會有個相反喎，因為咧如果當佢真係決定咗係做 default 啦。而有一啲即係債權人方面咧，又即係接受咗一個係債務重組方案嘅情況嘅之下嘅話咧，可能股票有機會一直呢個消息咧就會一轉係反彈嘅，因為大家會覺得解決咗一個債務暫時啊，解決咗債務問題啦，同埋都係暫時明朗化啲，咁股票可能有機會反彈，但係我覺得呢個反彈嘅話咧，就應該係逃生門嚟㗎啦，因為始終個問題就在於你見到都多咗一啲消息就係話咧。佢哋賣樓都有受影響啊，因為你見到好多譬如消息就話啲銀行啊，或者啲即係政府方面咧，就要佢哋停工啊等等呢啲。因為你恒大方面咧，其實過往嗰債務問題嘅話咧，好大程度上都要靠貨如輪轉不斷去賣樓嚟到產生 cash flow 嚟到應付翻個債務問題。咁如果連個賣樓情況咧都受影響嘅，咁你諗下啦，試想下現金流咧。个回笼一定系受到影响嘅，就算之前咧系货如轮转地卖楼嘅话咧，你见佢嗰个 bottom line 咧个纯利都系倒退，就是、因为佢已经牺牲咗嗰个系毛利率，所以见佢毛利率得几个 percent 嘅啫，即系相较其他内房股系低嘅。点解得咁低呢？就是、因为佢要不断去卖楼产生现金流嘛。咁如果连卖楼都受影响嘅话咧，咁就一定有影响咯。 咁所以散股民咧就即系除咗当一个消息咁样听咧，仲要好好咁样咧管理自己财富啊，衡量下风险啦。嗱，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呢一个啦。苹果公司系出新手机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受惠到啲手机设备股啦，传统嗰几只啦，高位电子啊，信宇光学啊，优泰科技啊，瑞星科技啊，呢几只啊有几只都系 Kenny 常常都会喺唔同平台提及到啦。今次有冇啲升势咧？ 我想自己买苹果手机多啲， 个粉蓝色。 我知道你都中意换手机啊 ，Kenny。但好似近呢几年冇换得咁密，系咪手机方面 换去都系其实都嗱，呢个好得意下，即系苹果就一个强项，就话咧，只要你做咗果粉之后嘅话咧，咁你就其实系真系换来换去都系苹果。因为点解咧？佢嗰个生态系统，譬如 iCloud 啊，或者你啲 app 啊啲嘅话咧，其实你用开尤其是 iCloud 啦，咁你一定系即系越嚟越多嘢 upload 上去噶嘛。咁變咗咧，你轉第二個系統嘅話咧，其實係冇咁容易咯，即係 有個黏度啊，黏度 咯，咁、所以變咗就即係我不過都有啲朋友都咩嘅，即係係好好堅決地個轉會都有嘅，咁但係就唔多咯。咁但係所以變咗咧，就一有新手機出嘅話咧，就可以再吸引翻啲果粉。但係都係有一樣嘢就話咧，如果想吸引新客嘅話咧。就其實真係要有一個突破性嘅轉變嘅。上一次咧 iPhone 12咧就叫做係都突破啦，因為5G啊嘛，同埋成部機都有啲唔同咗。但係今次就可能大家市場上就會睇得比較謹慎啲，因為都係5G 換 5G， 咁你換個意欲就唔係咁高啦。同埋暫時睇個 spec 咧又睇唔到有好大嘅一個突破嘅轉變喺度。咁所以今次炒我估話炒呢個換新手機嘅熱潮嘅話咧，就冇之前咁勁嘅。咁如果你係股份受惠嘅話咧，通常都係咩咯？瑞星啊。所以我自己都是喜歡信宇多啲，因為信宇始終你睇翻股票走勢圖都是穩定嘅，因為始終佢嗰個係鏡頭上面是龍頭嘛。瑞星你嗱好炒嘅，瑞星因為炒上炒落，但係就股價就真係唔穩定咯。 明白啦，咁啊散股民又可以自己多做功課部署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唔該， 拜拜。 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啊，叫埋小白出嚟咧，一齐讲讲佢啦。头先咧 ，Kenny 讲到某一只股票嘅时候咧，就讲到啊逃生门呢三个字。 系啊，我得即刻个只眼擘一擘啊。 系啊， 最后机会， 最后机会啊，真系啊！逃生门咧就即刻令我谂起咧，已经有年几两年冇上过飞机啦。咁啊，飞机都有逃生门啦。 嗯、 有如果日本嗰啲飞机就叫咩紧急口啊，系嘛？ 诶、嗯，你嘅个字 系啊，佢但系佢都系写汉字，我印象之中 出口 系啊，出口唔知非常口啊，紧、嗯。急口咁 样，口啊咁样咯， 口咁样啦，咁啊，嗱，机管局咧就发起呢个咧，即系新冠疫苗嘅接种免费大抽奖啦，咁啊，送出咧50,000张嘅机票俾公众去抽奖啊，咁啊，今个礼拜四即系16号咧就开始登记啦，咁啊，接种完两剂疫苗嘅市民咧就可以参加抽奖啦，其中咧25,000张嘅机票咧就可以咧，来回往返啊，日本、南韩、泰国。香港人咧熟悉同埋熱門嘅一啲旅遊城市啦， 嗰日嗰句咯，係咪一定要今年用先？ 嗱嗱嗱，機管局搞得嘅咧，佢一定咧俾你用得到嘅。機管局啊，機場管理局啊，係管理緊嘅機場啊。嗱呢、這個今時今日咧， 農曆新年前啦， 唔會嘅，佢一定俾你復飛翻佢先，即係可以嘅，好、大方嘅其實機管局、就是。 對佢有信心。 系啊，我都对机管局有信心，因为我哋嘅机场管理局其实旧时就好引以为傲噶，成日嗰啲 Star Check 嗰度排1234噶嘛，即系香港机场咁样。咁希望都大家如果真系打咗疫苗啊，即系试下自己嘅运气，睇下抽唔抽得到啦。即系有得抽都系开心嘅，不过有阵时都喺度谂一样嘢，即系譬如我抽到啦，钟哥抽唔到啦。 嗯 Kitty 又抽唔到啦，咁系咪最后其实都系大王即系、就是、用嗰个消费券买多两三张机票，咁到时可以出发。我有朋友咧将机票咧改咗两三次啦、由上年11月开始改咧，改到嚟依家都仲可以改得到咯。 冇，佢一定要俾你改啊，你冇得飞啊嘛，因为 有啲航空公司就真系会俾你改，不过有啲机票啲条款咧，佢真系写咗系咁就系咁咧，即系可能两年之内任你改啦。但你依家差唔多到兩年噶嘛？你睇翻個時間表咧，即係由疫情開始到依家咧，差唔多接近有機會達到兩年。我印象之中好似停飛係2020年嘅2月到 三月咯。我記得我最後咧，我捉到佢條尾巴，我就3月1号定系系啦，因为我生日之后就去咗一次泰国，跟住坐完架飞机翻嚟之后，过咗两三日之后咧，就开始停啦。 系咯系咯，我印象 系啦，所以系3月嘅，我记得3月。 系如果要以两周年去计，即系当然唔应该用两周年啦，即系 两年咯， 两年去计啦。咁即系下年3月就啱啱好搭正停飞 两年啊，系啊。 哇，真系好漫长啊呢一样嘢。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以至即系拍档们有冇觉得？其实飞呢样嘢好似自己唔再需要 啊，都唔系嘅，都唔系等下啦，即系期待都系一种享受嚟嘅， 好似头先咁讲系咪？ 系一种艺术嚟 一次，期待都系一种享受。诶，冇讲咁多啦，播翻阿汤宝如嗰只， 系 活着就是等待啊嘛， 人活着就是等待。我先接到啊！你睇下 Kitty 呆咗啦。 我识啊，我点会唔识啊？ 系咪汤记？ 汤记梗系识啦。 地下版有冇听过啊？ 地下版就真系冇啦。 系啊，嗱，咁啊，除咗机管局啦，有呢啲嘅优惠咧，其实咧依家又多咗好多唔同嘅机构咧，再推出咗呢个打疫苗嘅优惠啦。嗱，之前有抽楼啦，咁但系有另一啲嘅发展商咧。又承諾，如果香港市民咧唔知過咗某一個數字嘅接種之後咧，佢又再推 多萬，好似係 推多一層樓出嚟咁樣咯。 都係觀塘嗰個啫嘛。 係啊，上次冇，今次可能會有咧。 喂，推多一層樓出嚟都唔等於我中噶嘛。 啱啊， 系咪先？ 啱啊，但你做人应该要乐观少少啊，应该要正所谓日日天天都有希望咁样。 我喜欢幻想， 是 但系我亦唔会妄想 嘅。嗱、啊，有啲咧全部都系要抽奖嘅，有啲就唔系要抽奖噶啦。譬如我屋企人咧就攞咗啲 coupon 翻嚟啊，嗰啲 coupon 咧就简单啲嘅， 超市嗰啲啊。 唔系，佢只要咧系一间快餐店嘅 coupon 嚟嘅，咁你只要攞住个针。卡俾个侍应睇一睇，跟住你剪翻嗰个 coupon 出嚟咧，就万事火锅咧就买一送一咁样。 哦 咁好實際嘅，係一人一鍋嗰啲大片 咯， 我都 好喎， 係啊係啊。 嗱，反而呢啲咧實實在在 啊，我都覺得好實際啊。佢大概 around 75蚊到咯，原先一人一鍋就75蚊，咁你一人同行都係兩人同行都是一人收費啊，即係75蚊兩個鍋咯。 呢個可以提議一下，而家送樓嗰啲地產商咧，我剪個 coupon 出嚟，我買一層，你送一層啊。 其實都 OK 喎， 打個折俾你都係咁話啦啩。 有啲係打折啊，有啲係打折，有啲房地產香港地產商係打折咯。 所以初初其實咧，佢係一個鼓勵性啦，而家就變成係刺激咗你消費咯，即係變嗰個動力唔同咗啦。 我又唔係好似 Kitty 咁有錢嘅，刺激消費。你啲你買層樓好似買棵菜， 唔係啊！我覺得打邊爐咋， 咁又係。 我仲停留喺打邊爐。 我以為你講緊買樓， 係咯，我都以為講緊買樓啊！刺激消費，大王經濟買咩啊？買樓， 買肥牛咋， 打邊爐啫咁樣啊！ 好啦，咁大家都可以自己上網揾多啲相關資訊嚟睇睇佢啦。係 啊，睇下大唔大旺到個經濟啦！今次真係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9月15日是一年的第25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07日。2008年9月15日，受到次级房贷风暴连锁效应波及，在财务方面受到重大打击而亏损。在美国财政部、美国银行及英国巴克莱银行相继放弃收购谈判后，负债达613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创下美国史上最大金额的破产案，被认为是2007至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失控的标志。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在1850年创办，属于国际性金融机构及投资银行，曾被美国财富杂志选为财富500强公司之一，为当时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9月15号出生的朋友会积极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有能力掌握大方向，有时偏向害羞不善交际，有时热情洋溢偏向物质主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在风险极高的金融投资方面却步？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财富损失会不会令你看清真相？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身处广东省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条件，今日可以透过来港易计划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强制检疫安排。网上预约系统午夜起开始接受申请，逢星期三零时开放下一轮的预约名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经深圳湾口岸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来港的非香港居民，名额是每日各1000个。持预约名额的非香港居民需要按预约的指定日期同管制站入境香港，并在入境香港的时候持有在入境当日或者当日之前3日内取得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来港已入境人士到达香港的第3日、第5日、第9日、第12日、第16日和第19日，需要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的机构接受强制核酸检测，其中第19日必须在社区检测中心进行。第14届全运会今晚8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香港代表团由攀石运动员欧志峰担任旗手。 政府表示欢迎菲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继续排列首位。对于菲沙研究所对香港法治、国安法立法和内地干预香港事务等不公评论，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必须强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一直保持着深受信赖的法律制度，竭力巩固香港优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传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9， 日元 109.66，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9， 人民币 6.441， 英镑对美元 1.381，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地经平均指数报 30482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6美元，卖出1803.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锦，去到油尾新村。重复多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油尾新村。咁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快线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一带就车多少少。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跟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有坏车，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就有水管急收，金粟街去翻西九龙方向，跟住庙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咁另外介乎金粟街同埋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亦都需要封闭，经过咧都系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同埋过海方向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都是车多，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仲是慢车，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彩虹道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嘅，排到去九龙医院。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小欖啦，同埋後面華都花園呢兩段路咧，都係比較慢車。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車多，龍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馬料水。後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係車多，車龍就去到白石角對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一首《男儿当入樽》令佢谂起当时点入学。 当初我都冇谂过读书嘅，咁经过井 Sir 邀请，咁我就决定入读浸会大学。 佢系今届大专杯男子篮球冠军球队，亦都创出单场最高得分，来自浸会大学嘅郑海安。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学界总动员晓然会带大家去到天主教国德圣中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智友。 今个朝头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Hubert 胡鸿钧啊，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喂，好耐冇见啊，我记得上次咧，你就话忙紧拍剧啊嗰啲嘢啦，咁跟住又闭关啦，想约你都约唔到啦。咁啊，而家系咪已经拍完啦？顺利？ 系啊，而家拍完啊，同埋我拍完剧之后都仲拍埋一套电影添啊，喺八月嘅时候，咁就其实。其实本身都唔諗住咁快同大家讲嘅。但因为早排就出席好多啲就係啲访问啊啲活动，咁好多啲记者呢一见到我就问我，喂，做乜瘦咗咁多啊咁样。咁我又唔知点样去赖过呢单嘢。 应该你呢隐隐晦晦咁样，跟住以为你死啦，胡鸿钧系咪有咩事啊？ 系啊，咁我就话，哦，系啊，之前啊要拍啲嘢，咁啊，所以我就要刻意去瘦身、 减磅、 减磅咁样。拍咩啊？拍剧啊？咁又唔系拍剧喎。 系，你又唔可以讲大话喎。 系啦，咁我咁啊拍电影咯，咁就。讲咗同大家 公开咗啦， 咁我又觉得冇所谓嘅，咁咪照讲咯。 系咪第一次拍戏啊？ 系啊，人生第一次拍电影啊！咁成件事系好突然嘅，因为我系六月尾、七月头，未有七月头，六月尾啦，先知道有呢件事啦。咁但系佢就八月一号就开拍啦，即系得五个礼拜嘅时间俾我准备。咁但系我叫喺入边要饰演一个拳手嘅。 哦， 咁佢同我讲，佢话我知道时间咁短咧，你冇办法系真系做到一啲好似张家辉嗰种咁嘅身形噶啦。 系， 佢话你就朝住曹星如 张继聪都杀啦。 佢曹星如嗰种即系轻量级嘅身形。咁但係唯一我就要真係減囉，減好多，因為我嗰陣時69公斤，咁我最後減到60公斤囉。 哦，咁你係用咩方法減呢？ 好大量嘅運動囉。 係 嗰陣時我一個喺嗰五個禮拜入面，我每日都做3至4個鐘嘅運動啦。 嗯， 然後就真係食得好 discipline 啦。 係 係啊， 你之前係未接觸過打拳定係都有玩 下嘅？未接觸過。 嗯， 咁所以其實 end up 我都係上過一兩堂，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不断看片咯，去模仿人哋的动作咁样。 唔系，但首先你的角色是讲你打拳，你是一位拳手啦。 嗯。 咁系打得叻唔叻嘅先？ 叻噶。 都是劲嘅。 劲噶。 吓。 系啊。 咁其实咪好惊咯，因为你从来冇接触过呢样嘢，但你要喺里面扮演到好叻、好专业噶嘛。 系啊，咁所以咪演员咯。 系。 要演到。 定系所以咪要有替身咯，咁样。 都唔多替身啊，有替身一定有嘅，但系我谂我九成嘅场口都系自己上阵啦，叫做咁。咁当然啦，我第一次拍电影咧，亦都系好 amazed by 成个 production 嘅，我觉得佢哋系好仔细啦。 嗯， 佢哋每一个镜头都系经过好长时间嘅准备同设计啦。 系， 咁我睇翻 playback。即系呃到人喎，即系感觉，即系起码唔似真系完全 拍得我几好喎， 真系完全唔似系冇经验唔识嘅人咯。咁靠佢哋嘅剪接啊、镜头啊、节奏啊，咁当然武术指导嘅帮助啊等等， 所以我都幾期待，希望拍出嚟嘅效果係好。 我哋都好期待，到底一個唔識打拳嘅人點樣喺套戲裏面打拳打得好勁咧？ 係係啦，咁咯，咁所以嗰段時間就拍咗一個月到，咁就八月尾就完啦。 嗯， 咁最後就。出歌咯， 咁你系咪 fit 晒咧？即系因为你又要预先减磅啦，跟住你都要操翻少少肌肉，有啲线条啦。咁、然之后拍戏嘅时候，当然都仲要真系打啦。 系啊， 系啦。咁你而家系咪都有嗰副？ 而家仲有嘅，不过已经冇嗰阵时咁干身啦。 哦， 嗰阵时真系好明显嘅线条。 嗯， 而家就都仲喺度，因为我都仲会 keep 住去继续做 gym 嘅。当然就冇嗰阵时咁疯狂，每日都做啦。而家就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即系我真都想 keep 住。咁但系饮食就冇咁。咁 strict 啦，都正常飲食翻咯。所以， 但你而家我望落去，我覺得都係偏瘦嘅。 都係嘅。 以你個高度嚟講，你都係偏瘦嘅。 如果所以我就想就俾藉口自己食多翻多啲嘢，咁啊就可以增磅。 陰功瘦曬咯，咁樣係啊，我覺得你都係可以放縱一下有啲 treat day 咁樣咯。 但係就又唔好敢太放縱咯，始終而家我而家照鏡見到自己啲。身形好似喂冇之前咁乾，已經有少少 guilty 啦。 哈哈哈！ 係啊，所以我明點解啲人成日話你健身咧會上癮。 哦， 就係當你見到自己嘅稍微嘅走樣咧，係你就會好大嘅嗰種罪惡感。 咁嗰陣時算唔算係你從影至嚟最 fit 嘅時候咧？ 算啦， 真係 絕對係啊，同埋最輕嘅時候咯。 哦，咁所以你就會都覺得哇，即係自己照鏡嘅時候。都幾好睇喎、 啊！係㗎， 唔想肥翻喎、 啊。係㗎，雖然你著咗衫食嘅時候就覺得好瘦咯。 嗯， 但係一除衫就有啲線條咁。 係嗱、身形就想 keep 住啦，當然即係、有過呢一個線條之後，你哇呢度咦點解唔見咗嘅？咁你就會心有戚戚然啦。 係。 咁但係打拳咧，有冇令到你中意咗呢項運動咧？ 真係冇。 係。 因為成件事太過 intense 啊。係。 因為你唔係真係。 一堂一堂學， 係啊！你唔係真慢慢 pick up，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即係 enjoy 嘅過程嘛。成個過程其實係絕對唔可以用 enjoy 形容啦，因為你喺咁短時間入邊，你要有啲咁個 intensive 嘅拍攝，就又要有咁大嘅運動量嘅時候，每日都係淨係希望自己唔好諗咯。咁，因為佢喺拍嘅打嘅一啲 shot 嘅時候。有啲位置真係要俾佢打嘅，即係硬嚼嘅。咁我有一下我記得係佢一拳打埋個頭度， 跟住暈咗。 有冇暈？但真係有少少 哇！以為自己唔得啦。 係啊，即係眼前一黑黑咗黑咁樣咯，即係有呢啲咁嘅嘢。所以 但係拍戲唔係都會就住嘅咩？即係頭先你所講有啲鏡頭都係即係攞個角度啊嘛。 可以即係有好多都可以係嗰啲叫咩 double 位啊，或者係。借位乜都好啦，但係始終都會有一啲位咧要係硬食嘅。咁當然對方都要有就力啦，唔係真係一嘢。 跟住同你講，胡鴻鈞，我就咗噶啦，我十成力唔係咁噶。 佢就咗噶啦，但係都始終會有一個碰撞，有個力度噶嘛， 係 都係星星。係啊，咁啊，所以 咁係暈下啫。咁有冇真係受傷先？即係 冇嘅，即 係 touch wood， 即係成其實全部人都好專業嘅，佢哋真係。度過好曬啲位置，設計好曬啲動作，所以就基本上只要我唔出錯咧，就唔會有咩意外發生噶啦。係啊，咁所以係咯，所以我拍完嘅時候都係有一種哦，終於搞掂啦，即係內心係有一種澎湃同一種感動，覺得啊，終於都啊， 好期待過程可以睇到， 我都好期待咯，我自己都好期待。 咁啊嗱，完咗呢一啲嘅拍攝工作之後，就專心做歌啦。 冇錯。 咁啊，今次咧你就帶咗呢首《今天不營業》上嚟嘅，咁可以介紹一下，即係咪就係好似歌名咁樣就話啊，想偷下懶啊，係啊，今天休息一下啦，大家。 其實咧呢隻歌當初我同阿杜喺度諗啊，做咩主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好快都已經諗到，因為本身隻歌嘅 melody 已經係俾咗我一種好 chill 嘅感覺啦。然後再當我聽埋阿杜同埋 Eno 嘅編曲之後，咁我就覺得啊，我已經知道要寫啲咩啦。 係。 同埋再加上，因為我今年之前出過兩隻歌啦，《心跳而直》同埋《整親》，都係一首好。所謂的很鼓勵性很正能量的兩首歌、都是叫人哋大家啊要不要放棄自己又好或者勇於去面對 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有什麼難關都不需要怕的這些這樣的方向的歌的時候我就會 呢只歌就会反而系想，嗯，其实都唔使一定成日都咁正面啦。 系 即系超人都会攰噶嘛。 嗯， 系咪？咁好正常啦。咁咪俾自己真系唞下咯。 系， 俾自己喺一个咁样嘅咁 intense 嘅空间去喘息一下咯。 嗯， 即系我咧系好人之常情嘅。 系， 系啦。咁同埋或者老套啲讲句，咁休息都系为咗行更远嘅路，系咪？ 系， 即系唔好觉得休息就系颓废，或者唔好觉得休息就啊，我今日好唔 productive 啊，好似嘥咗一日咁。我觉得唔需要咁谂嘅，反而你俾自己真系做一啲纯粹令到自己开心嘅事情，无论只不过系瞓觉、煲剧、食零食，乜都好啦。 嗯， 只要真系令到你真心开心或者真心 relax 到嘅嘢。咁我覺得係俾自己有一兩日咁嘅時間係無妨嘅。 我好同意啊！我好細個讀書嘅時候已經識呢個道理啦。嗰啲經濟學角度話俾你聽咧，你嗰條線一路向上嘅時候，總係會有向下噶嘛，即係你個 productivity 係會下降噶嘛。咁你點樣可以繼續提高呢？就係要攞落去，跟住先上翻嚟咯。係 啊， 係咪先？ 係。好 make sense 就講到，即係令佢偷懶呢樣嘢，好似係咪？ 直頭合理成件事，唔係因為我諗我身邊都有好多好勤力嘅人啦。咁，但係你會見到，當佢哋好勤力，即係好似一條橡筋嘅時候咧，你 feel 到佢哋又唔係真係好開心喎，即係佢哋好扯一件事，但係佢嗰個人嘅精神狀態咧，你覺得好似好戥佢擔心咁樣。 係啊，即係有時人越大就越矛盾咯。即係好多時我都問自己，啊，我乜嘢先係真正嘅快樂咧？ 係， 即係究竟你嘅快樂係源於你好 hardcore 咁去追求你嘅夢想，而中間得到一啲得著一啲 reward 或者一啲大家嘅肯定而開心啊？ 嗯， 定係真係純？是很簡單 back to basic， 嗯，真係好多嘢都由心而發做一啲自己開心嘅嘢咧。即係我到而家呢一刻都仲喺度揣摩緊，因為好似兩邊係敵對嘅。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即係我都有呢個嘅矛盾，因為有陣時咧，我會覺得我自己選擇呢個生活方式幾好喎，即係好明顯我都幾樂天啊，幾開心咁樣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識得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即係我冇將自己推到好行嘅，即係好似以前頭先咁講，以前讀書咧，我知道我讀到呢度咧，我夠啦。 係，我都係啊。 係啦，咁跟住我就會去瞓啦，即係我覺得我咁我夠升啦，咁樣我夠攞分啦，咁樣我就唔會即係通宵達旦。咁樣捱夜啊，開夜車啊，咁樣啦。咁但係有時咧，我見到有啲成績好好啊，或者成就好高嘅人咧，我又會即刻覺得自己好似好懶咁樣喎。就啊，如果我嗰陣時再勤力啲，或者嗰陣時冇咁樣即係及時行樂嘅話咧，可能就會做得更多嘢出嚟咯。即係呢一個矛盾，就係你都會有呢個問題。 咁當然我都係睇每個人嘅性格啦。 嗯， 因為有啲人真係。嗯，每人對自己人生追求嘅嘢都唔同噶嘛，係啊，所以我覺得冇話啱定錯嘅，只不過係攞個平衡咯，所以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都係即係你可以，即係譬如放我啦，咁可能我而家越嚟越大，或者喺呢個行業越嚟越耐嘅時候，我對於自己嘅要求或者想達到嘅目標會越嚟越多啊，越嚟越高，咁自然所謂嘅壓力就會多咗啦，你真正嘅快樂開心其實亦都會減低啦，嘅时候， 有冇啲人好忙但系劲快乐嘅咧？即系忙到天天都营业，但系佢哋都觉得好开心嘅。 如果有你介绍俾我识下，我想同佢倾偈，我想问下佢你嘅心得系点？ 因为我突然之间谂，咦？咁即系我哋嘅前设系，如果佢好搏命咁样做嘢，就代表佢唔快乐噶咯咁样。虽然眼见可能都系真系觉得佢哋会攰嘅，但我唔知道 deep down 佢哋系咪都会因为咁而觉得好快乐。 我觉得。再深層啲去睇咧，譬如做音樂咁樣啦，譬如話，我相信一啲真係真正熱愛音樂嘅人，佢哋係唔會因為24/7開工而覺得辛苦， 係， 佢哋唯一嘅辛苦係可能覺得大環境對於佢哋音樂嘅認同啊，或者佢哋喺咁拼命做自己喜歡做音樂，或者花咗咁多心機時間去做嗰啲音樂嘅時間。大家發覺原來市場可能不需要呢啲嘢嘅喎，即係呢一種嘅 conflict 令到佢哋唔快樂咯，而唔係真係本身我投放喺呢件工作上面嘅時間同心機嘅多與少去影響到佢哋嘅快樂，所以又係另外嗰一樣層次嘅嘢咯，我覺得係。 即係話你熱愛嗰樣嘢，你就唔會因為做得多或者做得密就覺得好攰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要總結嘅話咧，呢首歌除咗提我哋要休息之外咧，反而係我覺得。 再深層次啲就係你要識得關心你自己咯，即係未必你係一定需要七日裡面有兩日休息或者要有一日休息，而係你知道自己嗰一刻需要啲咩，然後你去做一啲係good for 你自己嘅嘢咯， 同埋真係揾一個真正令到自己可以休息嘅方法咯。 嗯， 係啦，而唔係隨波逐流啊，或者係啲 friend 睇戲啊，我喺度睇戲啦，但係其實我唔中意睇戲，係啦，即係唔需要，即係你 唔好再 post vacation 嘅相啊！意思係你唔好再隨波逐流， 我唔想再見到啊！ 咁你自己最中意嘅休息方法係咩啊？ 我好中意 isolate 自己嘅， 係 即係唔好搞我，即係。我想同世界隔絕咯，咁冇嘅，喺個空間其實都係瞓下覺啊，播下劇啊，不過最慘咧，而家我煲劇咧都不自覺咧就會去咗睇人哋啲演技啊，聽人哋嘅製作啦， 咁又唔係真係完全休息喎、啊， 聽歌又變咗聽人哋嘅 vocal 啦，聽人哋嘅只歌嘅點樣 arrange 啊，即係。所以其實是難的， 是 真的難的，你好即這叫所謂的職業病咯，所以我會看 UFC 是 什麼來的 打架打拳、UFC 但是那種哇或者叫 MMA 咯、 MMA 我就知道 了，是那些 UFC 是即是那些就真的跟我的工作完全沒有 relate 的東西，純粹看打架而已， 不是跟著可能你就說、可能下次套戲的角色有用、等我看回兩招先， 我看車咯，我喜歡車的、 okay、 但是有時越看越猛的，是明知道這些車自己買不起的， 其實很煩即是到最後要找一個自己完全舒服的休息方法 就是睡覺了， 是啦真的睡覺了， 是啦 我谂人人唔同啦，咁我揾翻你自己喜欢嘅方法啦。今朝早我提供多一个啦，就系听住胡鸿钧嘅新歌啦。 好好啊， 今天不营业。好，多谢你。 Thank you, Kitty。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激战部 UFC 之风有数。撒旦大门骂，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反是乱看八卦，主是让我一个人任意。 荃湾是铁路站的总站，集工业村、商厦、住宅、美食、交通于一身。咁但系荃湾呢个名点嚟嘅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伟、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到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歌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原来荃湾个名叫做浅湾，这个湾水浅又圆又阔，不过呢居民认为浅这个字不吉利，于是乎呢就改了名做荃湾了。后来亦都有杨屋村嘅秀才喺呢个泉上面加咗草花头，跟住浅湾就改咗名做荃湾，用到今日啦。荃呢个字有君主嘅意思，亦都指埋渔具嘅，即系作业用噶啦。啊，当日啊，荃湾除咗有渔民、农民聚居之外，曾经亦都有皇帝嚟过噶。相传南宋末年，宋室君臣为咗避元兵，逃至到今日新界嘅时间，曾经就系路过浅湾啊，即系荃湾啦。其中有一位大臣姓曹的，随行的时间不单止迷路，更加在浅湾过河之际遇上暴雨，山洪暴发，最终就是溺毙丧生。这个河一带就是今天的曹公潭了。曹公潭下游出海处就是今天御景新城和大涌道一带，现在我们看到商场马路林立，其实由以前的暗渠也都变成今天的明渠了。当年的荃湾耕地少，海盗亦都有好多的。有英国人在18世纪绘图的时间，原来更加就是将浅湾、荃湾叫做海盗湾添的。 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呢同埋坏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呢，啱啱发生㗎，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慢线有坏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带都是行车缓慢。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7分钟，现在还有车龙，龙尾就接近大埔滘老围。重复多次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接近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对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 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都几长啊，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九龙医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水管急收，油麻地嘅金粟街去翻广东道方向，近住庙街咧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而家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CIBS 对于这个社区的那种感情在这里，我觉得是访问一个服侍流浪猫的组织，就叫深水埗喵喵喵，就是去那些窿窿罅罅见到那些猫仔突然探个头出来。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很多运动员临出赛之前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和挑战，原来很重要。 幕后精英撑体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哇，我条颈又硬晒，微微啊，你话使唔使搵人去睇下风水啊？ 唔使啦，莫莉，我一睇就知道系因为你个位置太多嘢啦，你个坐姿咧系唔啱噶。 唔系咧，一定系关风水事啊！ 莫莉，你都系唔好太倔强啦。想知道更多即安健嘅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定时定候做舒展运动，身心舒畅，唔会周身骨痛。我系谷亚薇。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通胀咧有放缓嘅迹象啊，降低联储局加息嘅压力，降低咗咧联储局收水嘅一个方向添啊。但系睇睇美股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先升后回啊。讲紧道指咧要跌啊，跌292点啦，标普500指数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7点啊。摩根大通嘅策略师咧就认为啊，虽然咧疫情反弹令到全球经济重启嘅时间咧就延后咗，但系变种病毒咧喺美国同埋世界各地啊引发嘅疫情咧，可能已经到咗咧顶峰啦，并且咧开始有缓和同埋下降嘅迹象。投资者咧应该啊减持一啲科技股，并且咧压住呢个经济重启嘅概念股。你可能会问啊，乜嘢系经济重启嘅概念股啊？ 包括有零售股啦，仲有好多基建类嘅股份，同埋水泥啊、钢铁啊，睇到咧前排咧喺股海入边啊，呢啲嘅板块都已经升咗上去啦。今日再有冇升势咧？转个头开始，你未会知咯。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伟。早晨啊 ，Clara。 早晨 ，Buddy， 各位听众早晨。 嗱，作为家长嘅我哋咧，对于呢啲九月开学之后咧，啲小朋友嘅变化咧，同埋嗰个观察咧，就特别着紧嘅。 是啊是啊，即是你会好紧张㗎嘛，即是啲同学又唔识啦，跟住又好驚我哋嘅小朋友呢去到可能又系同啲小朋友得罪咗人哋啊，即系人哋得罪咗佢，佢又唔识啊，咁就会影响咗佢嗰个社交。 嗱，最近见到报道呢，更加讲到话呢，有好多个学童，就算系常规教育啊或者系特殊教育嘅学童都好啦，面对住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呢上完网课，而家变返实体课，或者放完个暑假好耐冇见过人呢，嗰种嘅社交能力甚至乎系社交障碍咧，好似都严重咗。 系啊，例如好似最简单喺屋企系唔使同人哋打招呼噶嘛，即系可能系啊，朝头早会唔会叫妈妈早晨？咁呢个就要睇下个家庭嗰个模式系有冇呢一个习惯。如果系冇嘅咧，咁可能个细路仔都瞓到最后一分钟，咁跟住个家长通常快啲起身啊，咩又刷牙洗面啊，咁其实都系冇呢个习惯。但系翻到学校，咁你见到同学，如果佢都系咁样直行直过嘅话咧，咁其实真系都好影响佢个社交噶。 系，甚至乎咧，其实可能喺放暑假嘅时候咧，喺屋企咧唔系好使讲嘢，唔系好使喐添啊，直头。 系哦，咁所以其实口机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咧，其实好似我哋自己都系啦。如果嗰排少讲嘢嘅话咧，其实我哋嘅发音都系争啲噶嘛，因为你个口冇咁灵活，唱歌更加明显啦。其实练少啲，哇，唱音唔到啊咁。咁所以我哋啲細路仔咧，佢嗰個語言表達咧係會落後嘅，因為頭先所講啦，首先係佢嗰個嘅發音啦，因為個口肌冇乜點樣喐過啦。第二咧，佢個語言係狹窄啊，因為佢隻眼望嚟望去都喺屋企嘅四縫牆咁樣，同埋屋企人咁。但你翻到學校，突然間就要面臨咁多同學啊，咁多説話，咁多人同時講嘢啊，老師又有好多吩咐啊，咁其實我哋 SEN 嘅細路仔咧都真係好吃力噶。 我想呢，即是情绪自己自身的问题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另外一个问题呢，甚至乎可能会刺激到他们呢做出一些呢影响课堂秩序啊，或者甚至乎是伤害性的行为添。 都会啊，例如好像刚才说在家，咁可能他跟阿妈拍阿妈，他可能习惯了那个力度拍阿妈的。而阿妈呢亦都由小到大呢被小朋友拍惯了呢，都是这个力度。咁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未必懂得是说啊我要细返力啲啊，因为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大力细力。咁回到去呢，剛才你所說的，其實他真的不是去 bully 別人的，只不過是習慣了個力是這樣，那人家就會覺得他打他啊，那就會影響到很多的課堂問題啊，還有呢同學和同學之間就會可能說啊，是啦，他都被老師罰了，那他不對啊，那可能周圍去說啊，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圈子呢，那我們的小朋友呢就很大件事 了。那今早不如都請教一下嘉偉，其實有沒有一些 tips 啊，或者有沒有一些嘅嘢可以做到咧，令到佢哋翻学嘅时候咧，嗰个氛围可以更加融洽咧。 系啊，例如可能我哋叫早晨咁样，咁原来我哋自闭症小朋友可能呢样嘢已经系好复杂嘅事嚟噶啦，即系都要一个训练嘅。例如可能佢哋系冇乜眼神接触啦，咁所以我哋可能话自闭症小朋友，可能你见到个同学，你望住佢两秒，然之后你就讲早晨。然之后再停留多两秒，然之后先至行开咁。即係你要讲到係咁样教我哋嘅小朋友呢，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个 social skill。如果唔係呢，佢可能係唔叫人啦，又或者係望嚟望去周围讲啦，早晨咁就走咗去嘅话呢，咁人哋嘅諗法唔係咁諗㗎嘛。人哋会觉得哎你都冇诚意同我打招呼，我都唔同你打招呼。又或者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呢就学佢啦，即係唔望住人去讲嘢呀，咁跟住就我哋做咗笑话呢，咁呢个呢就对应返我哋上次讲嘅校园欺凌啦。 嘉伟，我想问呢，头先你讲到话要停两秒呢，嗰个原因係因为佢真係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同适应啊，定还是係有啲咩原因㗎呢？ 因为要量化咗佢，其实未必系两秒嘅，即可能系三秒啊四秒，即系呢个暂时系未话唔系话 exactly 要两秒，只不过一个例子啫。因为咧自闭症小朋友咧，咁佢如果你冇量化佢咧，佢唔知道系要望几耐啊。咁亦都试过咧，有啲小朋友嗱，你要望住人哋讲嘢啊咁，跟住可能佢咧全场咧系咁望住人哋。都未曾讲嘢。 咪 再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啦。曾经有一个例子呢，就係、是、坐喺度成班人食饭咁。好啦，咁家长就话嗱，你食饭呢，嗱你记得要望住嗰个 uncle 啊咁。咁就弊啦，佢成餐饭就真係淨係望住嗰个人。因为你个指令系望住㗎嘛，你冇讲话望几耐㗎嘛。咁所以呢一个呢系我哋嘅小朋友嘅特质嚟㗎。咁睇返个小朋友嘅能力啊，咁我哋就要帮佢安排返要点样做。咁佢个心数住可能真系两秒，跟住就讲讲完之后两秒，咁佢就离开。咁对佢嚟讲呢就完成咗一个任务啦。 我谂亦都对于佢哋嚟讲容易明白啦，如果咁样量化嘅话。咁除咗话呢一个小技巧之外呢，咁如果话唔同类型嘅 SEN 小朋友如果要一起去相处嘅时候，咁佢哋都各有自己嘅特质同埋困难㗎喎。咁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容易啲明白大家，或者如果喺一个地方喺一个学校里面呢会共融啲呢？ 例如呢可以同我哋嘅 SEN 小朋友啦，咁可能家长呢就可能问一下个小朋友啊今日发生咩事。其实他未必会讲到出来的。咁但是呢我哋即係家长，其实我哋啲家长已经受训晒啦。因为你有咁多年，你而家讲緊係 school age 嘅小朋友啦，都已经多年嘅训练啦。咁可能呢个家长呢就成日都要同小朋友傾多啲啦。咁当佢傾嗰时候呢，咁我哋要捉緊佢啊有啲嘅字啊，或者啲嘅词啊，或者啲情景啊。然之后呢我哋家长呢就要去做功课啦。咁佢返到去再同啲小朋友相处呢，佢哋就有共同话题啦，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佢会即系坐咗喺度嘅话，咁人哋又喺度啊，大家食埋同一样嘢，或者系讲一个电视节目啊，又或者系讲一个游戏嘅程式啊，咁就佢入唔到题啊。咁佢入唔到题嘅话咧，咁呢个都系影响到佢个社交。 有啲似咧，人哋以前话咧啊，特登要睇一啲电视剧咧，去明白咧人哋嗰个话题系讲紧啲乜嘢嘅，咁先至可以答到嘴嘅，系咪即系呢个情况啊？ 是啊是啊，如果不是的话你答不到嘴。咁当然啦，我哋即係都要了解个小朋友。咁如果佢係真係都啊，可能各个同学呢都讲緊一个电视节目咁样。咁而呢个小朋友係可能係好驚呢个电视节目嘅。咁或者係佢好唔鍾意嘅，见亲就走嘅。是啦，咁嘅话呢，咁其实我哋又要帮个小朋友再去搵其他同学嘅共同话题啦。咁因为其实呢佢哋成日咁多时间相处呢，佢哋一定会知得到呢啲小朋友呢而家做緊啲乜嘢呀，玩緊咩游戏呀咁。咁我哋即係要同我哋嘅 SEN 小朋友呢就大家去一起去傾啦。其实傾嘅过程就係语言嚟㗎啦。 好啊，咁头先呢听嘉慧讲呢啲呢，其实都系几似我哋平时同人相处嘅一啲模式同埋 tips。不过可能咧，对于一啲特殊学童嘅家长嚟讲咧，就真系需要花额外嘅时间咧，去更加除咗了解自己小朋友咧，仲要了解埋佢哋自己嗰个社区啊，或者佢哋自己附近嗰个圈子嗰啲人咧，到底做紧啲乜嘢，去协助佢社交，咁就可以事半功倍咯。 系啊，所以其实呢咩叫融合咧，就系真系大家要融合，大家要去包容咯。咁所以我哋帮我哋嘅小朋友行多一步，佢就真系可以喺学校度行得好多步啦。 我而家都相信咧，家校合作咧，即系除咗话系针对自己小朋友之外咧，其实如果每一个家长同学校咧都可以有紧密嘅联系，甚至乎可以知道多啲佢哋自己本身个环境啊，或者周边嘅人嘅话咧，我相信成个共融嘅学习氛围咧系可以更加好构建到出嚟噶。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一齐努力先得噶，唔可以孤军作战噶。 咁我哋都一齐加油啦！唔该晒 Clara， 唔该晒，下次见， 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喺一个管弦乐团里面。每一个乐器的群组都有一个首席演奏家或者独奏家，他有着独奏和领导组内其他音乐家的任务。举个例，小提琴就分两组了，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所以小提琴就有两个首席演奏家。第一小提琴的首席演奏家亦都叫做乐团首席，他不单止是弦乐群的首席，亦都是整个管弦乐团的首席。 如果你都有欣赏乐团演出的经验，应该会记得在演出之前见到管弦乐团首席带领着团员进行最后的调音。而在音乐会结束谢幕之前，乐团的指挥家就会走落指挥台，向着第一小提琴首席主动握手致意，象征着指挥家对管弦乐团所有团员的谢意。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方姐喺度啊！早晨啊，方姐， 系早晨啊，林慧你好， 你好啊， 早晨啊， 嗯， 系啊，我想点真的爱你啊， 系 俾我细佬听，系啦，阿弟弟啊，生日快乐啦吓， 系几时生日噶？佢系 佢咧就应该系9月9号嘅。但 系 旧历咧就系、是、今日8月初9啦。 哦， 咁咯， 嗯， 咁我要点埋我嘅挚爱拉仔朗朗， 系 佢咧就9月26生日咯 吓。 补充埋俾我妈咪啦、妹妹啦，同埋我个新抱仔咯，佢哋都系啱啱过咗生日，一个初一、初三咁咯， 祝福我冇所谓嘅，即系个个都可以分享嘅呢一份祝福同埋喜悦。 冇错冇错，同埋首歌好有意思咯， 吓、 做到只手都伤晒噶， 真系、做阿妈系几辛苦几辛劳噶，你都唔好话系咪啊？即系由细到大，真系所谓含辛茹苦咧，嗰种辛苦真系要做过阿妈先明。 冇错啦，真系生女有仇噶，就系咁解。 系咪啊？真的 啊，细佬咧就真系一流啦，翻咗欣欣同婷婷，简直冇得顶啊！真系 系咯，嗱我听你咧嘅口吻咁乐观咧，应该都教到啲小朋友咧好多正能量同埋好正面嘅。 都系噶，系啊，佢都锡我嘅，都锡我嘅。 有时即系身教啊嘛，睇住你点样去待人接物嘅时候咧，又会学咗你嗰套。即系譬如，如果可能你细个嘅时候咧，好照顾佢哋嘅，咁到你而家咧，佢哋大个咗咧，又识照顾翻你咯。 佢会觉得细个会觉得我烦咯，但系而家可能又 而家你觉得佢烦系嘛？ 系啊系啊，就系想讲呢句。 好啦，好好咁样享受每一个庆祝啦，因为都系一家人聚埋一齐嘅机会嚟嘅。 系啊，冇错冇错，好啦好啦。 借你电话，好啦，拜拜方姐， 拜拜， 拜拜。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中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同小白一起倾下先。早晨阿畅啊， 早晨阿畅， 早晨阿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三嘅晚上，咁啊追踪三十一啦，咁啊三十一台有咩睇啊？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礼拜三晚都有噶啦，今晚八点钟有数字世界啊，咁啊今晚个题目咧叫做运动金钱密码，即系运动同金钱之间有咩关联咧？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咧一位嘉宾，就系前香港棒球代表啊李一强博士，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原来咧佢嘅见解就系话咧，嗱首先讲讲佢背景先。阿李一强博士之前系香港棒球代表嘛，咁佢而家咧就系一位曾经推广过好多香港运动项目嘅一位推广嘅专家啦吓，咁啊佢就会觉得咧体育咧系香港其中一条出路啊，即系佢觉得咧加强体育产业咧就会为香港带嚟金钱咁话嘅，咁啊今晚听下佢点样讲啦 吓。哦，好啊，系啊，运动同金钱嘅关系真系好玄妙，你睇 C 朗 系啊， 嗰啲几贵啊，嗰啲啊， 啲周边产品啊，啲波衫依家转会啊，啲曼联波衫都卖咗几件啦，系咪先？不过曼联个股价冇升到啊，美股嗰度。 系咯，但呢套嘢喺香港唔知 work 唔 work 嘅，即系今晚要听一听。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聚焦运动可以自己咧身体力行去感受一下嘅，喺屋企同埋咧喺 gym room 啊都可以做下啲健身啦，系咪啊？张 系啦，咁啊去到今晚九点半啊，我啱啱讲嗰样嘢就系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今晚嘅内容啦，咁啊今晚嚟到呢个玩 gym 嘅最后一集系咪？ 系啊，最终回啦，咁啊两位同事啦，拔师啦，同埋阿 Noi 啦，咁啊就会同我哋啊专业嘅健身教练咧做一啲咧关于体能上嘅训练嘅。放心，唔系一嚟就玩器械嘅、如果唔用器械，点样可以安在家中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咧简单嘅健身咧？咁你就要睇下呢一个节目啦。 系啦，今晚有一个最后嘅终极对决，嗰几位嘉宾系嘛，即系睇下边个。燃燒得最多卡路里咁話喎，咁 就係我啦，因為我都要落水，要挑戰下。 咦？你落咗水啊？原來 係啊，通常都係咁啊，最後一集都要粉墨登下場啦。原先都係做頭尾踢嘅啫嘛，跟住通常第五集都話：喂，你講你又叻，做啊得唔得㗎？會唔會有心無力㗎？咁啊，落場都玩玩佢啦。 一見到阿歐啊，做咗呢個港台體壇一二三運動挑戰之後，老鼠仔出曬嚟啊！ 係啊，屋企啊養咗好多，養咗好多老鼠仔啊！真係啊，咁啊，就係除咗呢個節目，仲有咩好嘅節目同我哋分享啊？ 緊接住今晚十點鐘三十一看世界，今晚帶大家看嗰個世界咧，就係非洲嘅索馬里啊。咁啊，索馬里咧就 最出名系乜嘢？海盜 系啊， 系啦，除咗海盜之外，佢好立亂嘅，即系原來仲有內戰同埋恐怖組織嘅，即系佢系全球咧貪腐問題最嚴重嘅國家之一。 系 咁啊，即系聽落好恐怖啦！即系其實好多套電影都講緊呢個索馬里嘅情況，即系嚟緊好似有套韓國片啊講呢樣嘢。咁啊，今晚同大家探討嗰樣嘢係咩咧？即系因為頭先咁講過啦，大家咁話。有海盜，有內戰，又有恐怖組織，嗰啲當地人民咧長期生活水深火熱嘅，咁啊好多飢餓問題等等，咁但係國際援助咧原來都有好多嘅喎，每年數以億計嘅，咁但係頭先講過啊，佢係全球貪腐最嚴重國家， 係啊，啲錢就抌曬貪污啦，係嘛？ 係啦，究竟有幾多當地人真正受惠咧？咁今晚三十一看世界十點鐘夜晚，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係，好啊，去睇睇呢個節目啦，真係嘅， 了解下世界另外一邊好緊要啊！ 我都覺得啊，呢個索馬里嘅問題咧都。持续发酵住嘅喺国际舞台上边，咁、想认识多啲咧，你就可以黐实港台电视三十一啦。 今日唔该晒阿昌， 谢 谢你，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建议进行面对面峰会，但并没有得到回应。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指出，拜登曾经建议几个会晤的可能场合，但是习近平强调华盛顿必须放弃对北京的尖锐态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报道的描述并不准确。沙利文强调拜登谈及两位领袖可以私下对话的重要性，美方对此予以尊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报道并没有回应。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原定获得英国国会中国小组邀请到国会举行会议，但是被临时拒绝。会议原定星期二在国会西敏宫举行，但是下议院议长何立新说收到施治安等几名曾经为新疆人权发声而被中国制裁的国会议员来信，说有关邀请应该受到谴责。何立新强调，若果对部分的国会议员的制裁仍然有效，邀请中国大使到国会的做法并不恰当。他和上议院议长都认为会议不适合在国会举办。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在网站回应事件，说活动安排的时间和地点，中方尊重主办方的意见，但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是可耻亦都是懦夫之举。南韩新增2080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277,989宗的病例，新增13人死亡，累计2380宗染疫死亡病例。韩联社报道，南韩确诊病例时隔6日再超过2000宗，是因为早前数字受检测人数减少影响，而首都圈单日的社区感染病例新增1650宗，创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首都圈疫情很可能借中秋假期返乡人潮波及全国各地，防疫部门正在谋求应对之策。第14届全运会今晚8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香港代表团由攀石运动员邱子峰担任持旗手。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8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9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5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跌12.8，银河娱乐40.1跌8.75，友邦保险93.8升1.5，美团239.2跌5.8，阿里巴巴155.2跌3.1，金沙中国有限公司系报19.58跌5.37，中国平安57.85升2.5。盈富基金26元跌1.6，蒙牛乳业49.65升2.3，青岛啤酒股份61.9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6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9，人民币6.44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433点，跌236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99美元，卖出180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嘅支路啦，挤塞车龙去到兴田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兴田村。咁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 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咧就唔系话好挤塞，经过咧就要小心。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跟住锦绣花园嘅慢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跟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呈祥道，跟住明爱医院，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跟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排到去呈祥道，跟住明爱医院。咁喺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到去油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只系车多。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就挤塞，车龙去到道路至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上桥位嗰段挤塞，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开始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照我想讲，俾心机读书啦。早排喺网上睇到一个咁嘅提问 ：Bill Gates、Steve Jobs、朱克伯格有乜嘢共通点？好易答啫，三个都系超级有钱人，仲有咧，都系喺网络科技界响当当嘅人物，仲有咧，都系成功人士，仲有咧，都系喺大学时期就放弃继续读书出嚟创业咯。看完之后不其然都会问，学历和能力有没有必然关系呢？最近有网上平台做了一个关于学历与能力关系的调查，访问了一些读书的同学仔，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得出的结果就是， 有三成半认为学历和能力有必然关系的。反过来说，即是说有六成半是觉得有学历不等于有能力，有能力不一定需要有学历。啱啱开学无奈就咁讲，你叫学生应该点做先？即刻放低本书，学都唔翻啊！既然学历同能力冇直接关系，仲读书做乜呢？又唔可以咁讲嘅。我阿妈经常话咧，读书唔成，将来搵唔到嘢做，搵唔到嘢做就搵唔到钱。如果攞翻呢个调查结果同阿妈讲，搵唔到嘢做，自己创业咯，读唔成书。可能搵更多钱喎、哦。以前有另外一个调查咁讲过，喺学校读书读到中学二年级，基本上你嘅学识已经足够你喺社会上搵到食。又系、哦，你而家打紧嘅嗰份工，几可要问你圆周率系几多呢？甚至再简单啲啊，正方形面积点计都可能唔需要知。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是乜？你仲记唔记得？照咁讲，再读上去为乜？好似 Tesla 同 SpaceX 创办人伊隆麦斯克都话啦，而家嘅知识多数系免费嘅，唔一定上大学都可以学到嘢。请人嘅时候，只系关注应征者系咪拥有职位所需要嘅技术同埋能力，有冇学历根本一啲都唔在乎。唔通将来嘅世界唔一定要一张所谓嘅沙纸？你每日都要自己小朋友翻学，有冇谂过为乜呢？为咗名列前茅，为咗科科满分，为咗屋企人嘅期望，为咗将来搵钱？你可能会话啦，我系为佢好啊！你为佢好，唔一定要佢读书读得好，有啲人嘅长处唔系读书、啊。读书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结果并不是在考试上面。古今中外你都见过，高学历不一定是一个好人、啊。不过我都是不要讲得那么口响，如果不是很多人会说你没有细路梗是这么讲啦，如果你有试下他不读书你会怎样？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同学们，个别例子不能作准啊，都是请大家俾心机读书啦，课课一百分，读书唔成，将来搵唔到嘢做，搵唔到嘢做，你就冇前途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唱永同和。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同阿小白同埋阿 O 咧就讲下呢一味餸啊，个样咧就好似鳗鱼，但系其实佢系斋嚟嘅。 哦， 用咩去扮呢？你估？ 我知道我知道。 是 茄子。 咦，你咁聪明嘅。 是吧 ?Yes! 你是不是有试过定是你有见过？ 我冇食过。我有我记得睇过啲书呢，佢话如果要食素鳗鱼呢，用茄子是一个好好嘅素菜嚟嘅。系啦，咁啊，所以估咯。 系啊，冇错、啊。 好叻啊你， 你都唔系估啊，你我一答就答啱 咗， 一答就答， 但冇食过，我真系冇食过素嘅鳗鱼，所以你问我味道咧，我就完全答唔到啦。 系嗱，其实首先咧睇个样咧，都已经我觉得有七八成似噶啦。咁、当然你冇即系话啊，都唔系鱼嚟嘅咁样啦。咁、但系个颜色啦，同埋个卖相咧，其实系有啲似嘅，即系你再喺嗰、那个即系烧咗嘅茄子，即系有啲照烧汁啦，煎一煎。佢咧落咗啲燒汁啦，其實個顏色就已經似噶啦。咁、跟住咧，你再喺上面再揀少少芝麻同埋葱花，即係染一染蓋佢咧，即係都幾可亂真嘅，就咁睇個樣。咁個做法點做咧？其實茄子咧，佢就本身個味就唔係好濃啦，咁都係靠啲醬汁去幫手啦。咁你就首先咧就將個茄子咧去頭去尾，咁切一半啦，咁跟住方便擺喺個鍋嗰度蒸一蒸熟佢先，因為要蒸淋佢先嘅。咁、蒸大概我谂十分八分钟啦，咁跟住咧就攞翻出嚟，就对半咁样劏开一半，系啦，咁跟住咧， 其实成个过程同汤鱼都一样，去头去尾， 简单好多， 跟住汤一半， 同埋唔腥咯， 唔腥咯，同埋系素食咯， 素食啊， 跟住咧就两边再煎一煎香佢，咁咧就有少少金黄色啦，尤其是佢肉嗰边咧本身系白色嘅，咁啊煎一煎香佢，咁然后咧就可以将一啲酱汁咧摆埋落去噶啦，个酱汁就包括有啲咩咧，有呢、這个日式嘅醬油啦，加少少味淋啦。 日式照燒醬 係啦，你可以用現成嗰啲照燒汁都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我唔想特登去買一支，咁你咪攞啲日式嘅豉油啊，加啲味淋啊，加少少蜜糖啊或者糖啊，去溝一溝佢，其實就係好似一個甜嘅醬油咁樣樣啦。係啦，咁啊混成一個醬汁之後咧，就可以倒落去呢、這個即係煎香咗嘅茄子嗰度。咁啊跟住咧，你就如果你係中意擺切即係叫做摆得靓靓地嘅，咁喺碗饭上面咧，咪切翻差唔多好似平时你食鳗鱼饭嗰啲大细，咁啊跟住铺翻好，加少少芝麻同埋葱花，咁、个样咧其实都真系几呃得下人。 系啦，再攞嗰啲挤前菜嘅碟，放几嚿细细嚿嘅黄萝卜啊，少少姜丝啊，哇、已经成件事 系啊，出晒嚟啊 吓，搞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食得太多肉类咧，你都会想试下一啲素食，咁但系素食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好油啊，或者即系见到就都系菜啊瓜啊咁样啦。但系只要咧换一换佢个样，你谂下佢即系幻想成为，咦，好似我哋平时食开嘅鳗鱼饭、或者纸包鸡咁、样。咁但系佢系斋嚟嘅，咁咧你就会觉得啊几有新鲜感啦，开胃啲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同埋茄子平过鳗鱼好多咯。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你知唔知咧？其实头先讲开食鳗鱼啦，咁啊鳗鱼咧，日本有好多叫做古旧嘅铺头啊，由咩系好多年前咩江户啊咩都好啦，开到而家咧都仲系营业紧。咁当然啦，因为疫情关系，有啲都即系冇办法要执笠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有啲铺头咧，其实卖嗰个酱汁咧系真系好神秘嘅，话又系嗰啲好似我哋中餐咧有好多咩不全嘅 秘制 系啦，秘制 嗰啲揽汁嗰啲系嘛， 系啦， 煲咗几十年嘅， 系啦，冇错啦， 佢好憎呢个名， 点解？ 秘制咁即系咩啫？ 唔话俾你听， 话俾你知咯，秘密。 但你又好中意食咯？ 健唔健康真系唔知道，咩都话秘制，可以系唔健康噶嘛？ 系，因为佢唔会公开出嚟啊。有全男全女嗰啲咧，嗰啲 咪系咯， 系约定俗成嗰啲咁。 两个字咯，你仲要全男全女，咪变咗失传咯？ 系啊， 秘制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咧有阵时即系我哋都特别希望咧揾翻一啲古旧嘅味道，即系攞嚟食下。哇，总之以前啲人食嘅譬如鳗鱼饭。同而家呢個年代食嘅鰻魚飯有咩分別呢？咁樣咁啊，要所以呢個時候就要揾翻嗰啲好古舊嘅鋪頭啦，去食翻用以前嘅方法咧，去到燒翻咁樣，咁啊都係想揾翻嗰種嘅味道。咁啊，香港咧都有唔同嘅味道咧可以揾翻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喺西九龍嗰度有個 M 家啦，係咪先？咁啊有藝術嘅氣質喺度啦。咁但係整個嘅叫做油麻地區咧，其實都有好多咧真係古舊嘅味道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去品嚐一下嘅。例如。單單淨係講建築物咧，其實都有好多咧，好值得我哋去到欣賞。即係例如有啲大廈，咁佢已經咧係有以前嘅叫做唐樓式嘅騎樓喺度。咁啲騎樓啊，再加埋曬嗰啲佢哋嘅叫做燈箱咧，已經係形成咗一種咧好特別嘅香港好神奇嘅一種嘅文化喺度。咁如果你話你已經由細睇到大嘅，咁我都可以咧就係帶小朋友一齊去欣賞一下，咁啊叫做咧就望一望到底香港以前嗰個風光係點樣。咁其中一個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值得大家去睇。但是呢大家都應該忘記了就是這個的油麻地的天后廟。油麻地的天后廟個個都可以去啊，是不是先？那你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都好，你自己也都可以呢在裡面當是一個我自己剛剛去望一望的時候都是當一個遊客身份去。我發覺原來裡面有很多東西我係冇乜點留意，再加上而家咧轉咗個營運嘅慈善團體之後咧，佢入面有啲嘢革新咗，咁令到我覺得咦舊中又有新，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得到以前嗰種叫做古舊嘅氣息之餘咧，又落咗好多咧即係年輕人嘅元素喺入面。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幾特別嘅，咁就係佢有我哋成日話有啲廟宇佢咪可以俾啲善眾去到咧就係貼金嘅一個環節嘅咁樣。好啦。咁啊，入邊咧都有一個咧，係一架船嚟嘅，一架船咁啊，見到好似龍舟咁嘅樣啦。咁啊，有好多嘅木雕嘅人咧，咁啊喺個船上邊嘅。咁啊就話如果你嘅，因為佢而家開始想揾啲年輕人咧，都係傳承呢一種嘅文化。咁所以佢就將直頭係貼金呢一種嘅儀式啊，或者文化咧。佢哋都年輕化咗，咁你可以咧就譬如可能用十零蚊，你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張金箔嘅，跟住你咧亦都可以拎住嗰張金箔咧就喺佢嗰個嘅船嗰度啲人，你中意貼邊個位就貼邊個位，咁一貼咧就貼咗上個木頭嗰度，一貼住上，跟住你就會見到，喂，佢開始越嚟越多嗰啲金箔咧就鋪喺上面，就好似 呢個係咪一個儀式嚟嘅？我想問呢個貼金嗰、那個。 以前咧其實係一種鄉村嘅人咧係一個儀式，就希望用嚟供奉啊各樣嘢嘅。咁而家咧，因為佢哋都想將呢一種嘅文化傳承落去啊。咁佢哋都知道你好難而家又揾後生仔又認識呢啲事情噶嘛。咁所以就用咗第二種嘅方式咧，喺一個天后廟入邊咧就俾年輕人可以試一下啊。這個、呢個咧你只係十幾蚊嘅啫，唔使好唔使過百萬啊，你都可以試一下呢個貼金嘅一個感覺。 呢啲叫咩啊？即係向你面上貼金啊！ 係啊，嗰個船入面有譬如龍舟啦，有佢拎住嗰啲獎啦，跟住亦都有龍舟嗰隻嘅龍頭啦，每一個撐龍舟嘅人嗰啲木頭啦，你中意貼邊度都得嘅。咁我覺得咧都幾特別嘅一個體驗嚟嘅。 貼滿曬成隻要幾多錢到咧？ 唔知喎、 啊，十幾蚊。 咁貼滿曬之後隻船會點㗎？ 貼滿曬之後咪靚靚咯， 定係好似嗰啲許願樹咁咧，掛滿曬之後咧又會攞翻曬落嚟俾你再訂過。 可能㗎，貼滿曬之後佢又要再貼過咯。即系不断系咁贴上去咯，跟住佢会剥落噶嘛，然之后再补。 系、剥落之后，跟住你又可以再贴上去咁样咯，系、咯，都系啊。咁呢个我觉得咧都几特别嘅。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因为佢喺弥敦道嘅啫嘛。如果有機會行過嘅時候，你不妨即係 感受下 幾分鐘時間，其實喺彌敦道轉入去真係幾分鐘， 貼一貼， 你就已經可以唔一定貼嘅，你中意望入去睇下， 了解多啲咯，知多啲都 了解多啲又得嘅。好啦，咁佢其實有幾棟嘅建築物咧，就形成咗呢個天后廟噶嘛，咁啊法定古蹟啦。咁佢其中一個咧，咁慈善團體都將佢咧就改裝咗成為好似一個書齋咁樣，有冷氣嘅。 好老實講有冷氣，如果你夏天大熱天時嘅時候咧，你不妨可以入去呢個書齋嗰度咧就唞一唞。咁我前幾日去嘅時候目測咧，仲見到佢有免費 WiFi 啦，咁入邊又都幾舒服啦。 呢樣咧好多人會做嘅，但係咧我就唔鼓吹，亦都唔鼓勵嘅。 係當然啦， 書齋留翻俾睇書嘅。 不過康文署啲運動館都好多叔叔伯伯喺度上 WiFi 嘅，即係佢唔係打羽毛球同埋乒乓波啊， 正如圖書館一樣。 就呢个大家舒服喜爱咗个环境咧，亦都系啦，亦都系佢哋即系成功嘅策略之一嚟嘅。咁呢个书斋咧，其实虽然就唔系话非常大，咁但系入边嘅藏书量亦都唔系话好多，但系咧佢都几特别嘅，因为佢嗰啲书咧系有啲系有宗教背景啦，有啲咧就可能同香港嘅文化背景系好有关联嘅书籍嚟嘅。咁佢咧系没有职员咧。在入面坐喺度 serve 你，哇！歡迎光臨，冇嘅，完全冇嘅。咁佢就希望咧有一個心態，令到大家就係喜愛閱讀，同埋佢哋覺得咧將知識咧係可以唔需要有價值，亦都可以傳承俾其他人嘅。所以佢入面咧成個書齋嘅環境，佢有得賣書，但係亦都有大部分嘅書咧，佢係可以你就咁攞出嚟就咁揭。其實你企即你就算企喺度，或者佢有凳坐咧， 即係打書釘。 打書釘，佢歡迎大家去打書釘，因為你吸收咗佢哋啲知識啊嘛。 咁都係 係啦，都係佢哋想做嘅嘢嚟嘅。咁佢哋就話到，如果你真係好喜愛呢本書咧，你又可以買喎。咁買嘅時候咧，又係唔會有職員啦。咁就好似我哋有陣時圖書館都係 自助 借書，你個 QR code 啊咁啊。嘟一嘟，跟住自己可能俾錢，咁又得。咁你中意入去完全零消費嘅，其實都可以。咁我覺得呢種嘅形式咧，放喺市中心嗰度，將一個文化或者閱讀風氣提高咧，我覺得係真係唔錯，油麻地喎，仲要係。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咧，不妨可以去天后古廟呢度咧試一試一下，揭一揭佢入邊嗰啲書。咁而且咧，佢嗰度打卡都幾靚啊， 係 啊，環境一流啊， 幾可以求下神啊，帶個祝福。睇下疫情幾時過去咁樣係咪啊？ 係啊，好啦， 咁啊幫傳達到你啊， 幫傳咯，得㗎。天后阿馬係做呢個㗎嘛，同時啲瘟疫都係因為 答案在心中， 係咪啊？ 同埋個書齋入邊啲佈置咧，其實都靚嘅。咁啊，見到佢嗰個簾篷位置咧，有幾幅嘅畫作啊。咁畫作咧我睇翻啲簡介咧，都已經成過百年㗎啦。咁啊，經過修復之後咧，又再掛翻出嚟啊，擺喺個冷氣房入邊。靓靓地，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睇下，咁啊以前咧，咁啊到底啲人系点样嘅风景啊，或者系以前啲人阅读嗰个风气系点啊，咁都可以喺嗰度 feel 一 feel 咁样。 系啊，我见到因为我啱啱上网睇，我就冇入过去呢一间古庙嘅，咁我直接上网睇下，即系个位置啊咁样啦。咁佢都话咧，呢一个喺油麻地榕树头公园嘅天后古庙咧，就系九龙区最古老、规模最大嘅天后庙建筑群嚟嘅。咁有好多历史嘅价值喺度啦，大家可以去睇睇。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